自上星期遭受攻击，沙特国防部展示多件无人机和导弹残骸，指控是伊朗发动袭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到访沙特，和王储穆罕默德会面。蓬佩奥在机上说，袭击规模前所未见，形容是对沙特的直接战争行为，因为情报显示袭击并非来自也门的方向。又说伊朗并没有将这些武器部署在国外，没有证据显示袭击是来自伊拉克。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会在未来48小时公布对伊朗实施新制裁的细节，又说华府在应对伊朗的问题上有多个不同的选项。伊朗就警告如果采取行动，德克兰会马上回应。光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和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48点，跌205点，总成交1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34点，跌1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9.8跌3.2，友邦保险77.4跌0.5，美团点评75.85升4.5。盈富基金27.45跌2毫，中国平安92.9跌8毫，建设银行5.89跌2仙，港交所231元跌2.2，韩森制药24.6升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8，英镑9.759，瑞士法郎7.851，澳元5.321，加元5.884。新西兰元4.94，欧元8.6358，每百日元对港元7.2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678。日经平均指数报22149点，升188点。港金现价报13920元，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2.10美元，卖出1492.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中封路措施啦。九龙湾宏照道啦系有爆水管，咁现时宏照道去丽晶花园方向，近住九龙湾运动场对开咧快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就系、是、宏照道去丽晶花园方向啦，近住九龙湾运动场快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学园街，而东隧呢去港岛方向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啦，慢线上丁九桥咧都仲系有少少车多啊，龙尾就去到大榄。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家汇处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象山村。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青衣九号码头上岸船洲大桥方向九龙、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先生，你有冇见过佢啊？ 冇喎。 哎呀，点解个个都冇见过佢噶？ 荡失路啊！哎呀，叫咩名啊？几多个字啊？ 两个字噶咋？ 叫快乐。 唔使惊，丰收浮人同你寻找快乐。 书庄自有黄金屋，书庄自能寻快乐。我曾志豪就会喺书本里面同你寻找快乐。 详情记住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1:00，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 诶，你意思咧系咪睇完嗰啲书会好开心噶？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思想起个棚架，你哋有冇好介绍啊？ 有钱赚我去搭啊，老细！ 唔可以噶，好危险噶！ 我系幸运儿嚟噶，唔使惊啦。 唔得噶，要受过训练合资格人士先可以做噶。 同埋我都未买安全工具。 唔使啦，我系幸运儿嚟噶嘛，唔会跌亲我噶。 唔系幸运儿就得噶，要有独立救生绳先可以保障安全噶嘛。 要做幸运儿，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棚架安全要监督，安全施工勿放松。我系古家峰。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1:00，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阿典，早晨阿猴仔，早晨阿风骚嘅听众，星期四嘅风骚快活人开始啦。 系啊，早晨阿黄耀祖同黄秋生， 系啊， 系啊， 相往百年容啊， 相往啊，真系。 因为咧，我哋今日咧就会有个新嘅环节啦，就是、叫做寻找快乐的人，就会喺逢星期四度出街嘅。每一集咧，我就会揾一啲嘅嘉宾朋友一齐倾下偈，讲下佢哋乜嘢为之快乐。 我哋今朝。早已经见到好多传媒嘅覆盖啦，可以为铺天盖地咁样帮我哋一齐啊宣传呢个寻找快乐之余咧，我哋仲见到。阿耀祖果然同阿秋生关系匪浅， 系 唔好咁讲， 可以揽身揽 入微啊，直情系 另一个系掹车边同埋揽身揽细嘅，即系自己。 唔系，我想话 你揽得几温馨喎， 揽得温馨之余，即系我哋都见到咧，的确有好多另类嘅角度咧，令到大家已经好想听。即系譬如我哋明明觉得阿秋生哥个样咧就比较即系霸气噶嘛， 系， 但喺耀祖眼中，由于他们有一段经历，所以他会用可爱定系温柔啊，可爱， 可爱， 可爱。形容啊，秋生哥，嗱，你话呢啲系咪已经令到大家好想听下？系、哦，究竟晏啲会听到黄耀祖同黄秋生究竟系讲啲乜嘢嘅咧？咁样 买个关子先啦。不过咧都可以讲少少嘅，即系因为我而家知嘅秋生哥， 买粒关子又再讲啲俾你听， 可以净系讲少少。因为其实佢系一个好孝顺嘅人， 系 即系可能大家成日会谂起佢样好酷啊，佢做戏好专业啊，又或者佢系好有睇法嘅，即係好夠好感言嘅，可能你會咁諗。但其實佢都會有好温柔、好孝順嘅一面。但可能呢一面大家有少嘅機會會見到，咁有幸我見過，所以一陣間個訪問大家都可以聽到。 最緊要佢係一個快樂的人嗎？ 哦，咁啊要賣關子啦。 哦，咁就要啦，真係。嚇，點解咧？你話今集咧，我覺得係咁啱，我哋呢個就係尋找快樂的人嘅即係首播，係今日呢個星期四啦。 係 時間即係夾得啱啱好。 點解咧？ 因為琴日嘅香港人咧。 就唔係太快樂。 哇！ 佢唯一最快樂嘅全員咧，琴日就尋找唔到，包括我哋在座兩位主持。琴日都想一齐去试下寻找呢个快乐噶， 唔系先， 结果寻找唔到， 系我可以好坦白嘅，我逢礼拜三都寻找下快乐， 咪就系咯， 琴日咧就冇得寻啦，唉，真系寻唔到开心啊，亦都寻唔到金钱啊，我以为我退得休噶啦，琴日， 哦， 我有个 好多人都咁讲，你同一般马迷一样啊，真系， 喂，咩叫哭马桑啊，系咪先？琴日赌都冇得赌，系咪？ 个个都咪真系有赢嘅机会噶嘛，咁冇得，即系连呢个机会我哋想。选择去赢输咯，搏一搏都冇啊嘛。 系啦，因为琴日咧，会咁样形容嘅系马会咧，好似话破天荒咧，并非因为天气嘅关系咧而取消咗呢个夜马嘅。 如果我睇翻资料啊，都有试过嘅。不过讲翻咧，即系如果唔系嗱，上一次咧取消咗， 因为天气关系， 就系系啦，2008年啦。但其实如果你再数 山竹定天山竹， 山竹 系啦，即系远啲嘅时间咧，其实都有试过嘅。即系譬如可能系嗰阵时暴动啊，即系你讲。 但已经系 几廿年前嘅事嚟 啦。如果你缩窄到叫回归以嚟咧，因为点解咁敏感咧？大家都仲记得，我哋曾经应承过邓伯伯，系邓伯伯应承过我哋， 嗰六只 系啦，因为佢应承我哋，马照跑，舞照跳。其实有人数翻咧，已经冇得舞照跳啦。即系当中国城嗰啲咧，即系拜拜嘅时候咧， 一阵十一点我讲一单咧，冇照跳有关嘅，而埋佢有卖个关子啊，即刻话俾大家知啊。 啲人已经望住佢就话：，哇，唔系嘛？即系嗰阵时中国城嗰啲同你话拜拜嘅时候咧，我哋已经得翻郭富城 嘅 啫。 咩啊？咁仲有其他嘅，只不过冇咁大型咁解。 冇咁大型，已经争啲啦嘛。嗱，但系谂住舞照跳啊，马照跑应该冇衰啦。 系咯，同埋成日都会话咧，香港就有嗰埲嘅李氏嘅力场。好搞笑噶！就算你见过，真系有因为台风嘅关系取消过一啲嘅赛事嘅话咧，好多时都系咁噶，即系连平马人都系咁样讲嘅。就算嗰日咧，你晏昼三号风球又好，个风到夜晚黑就会走咗，嗰场马赛马咧可以继续嘅。红雨啊，黑雨啊，一要赛马嗰阵时咧，个跑道又可以俾你可以安全咁样去完成个跑马赛事。 因为我哋有快活谷系劲过风之谷嘅， 系 劲过佢个风走咗。 快活谷够快活啊嘛！ 但系琴日就嗱，即系破咗呢个传统啦，即系非天气关系，仲要即系讲紧你回归以嚟咧。就取消咗呢个夜马嘅赛事。 系 嗱，讲下琴日咧，我谂都好多人咧即系好快已经收到呢个信息。 我 哋琴日应该 系 点零钟嘅时候，你开始陆陆续续收到啦。 因为我哋三位咧就未走嘅，我哋仲要准备紧个节目。 我做公司啊嘛，咁我哋收到嘅时候咧，好嗱，真系同大家可以嚟一次咧所谓 fact check 嘅过程啊。 好好好。 琴日大家就先收到唔同网上面一啲传媒。 应该咁讲，12点几嘅时候咧，就有一份嘅报章咧就已经出咗啦，就话要取消。消琴晚跑马地嘅赛事 系啦， 跟住咧，但我咧就即刻攞我自己嗰个应用程式， 系啦，你有个权威嘅信息 系啦，跟住我就话唔系，仲接受投注， 嗱呢个好紧要 嘅话咧，咁你取消就唔会接受投注噶啦，系咪？ 系啊， 跟住我仲唔系就系睇，我话阿田啊。玩$10， 系系系， 玩下。 我哋真系， 因为我哋要落飞先。 系咯，我哋今日要翻嚟讲啊嘛。咁睇究竟嗰阵时大约应该系1:10到啦。 系， 我哋可唔可以咧仲投注到咁样？咁啊，发现真系仲投注到， 仲得 系啦。咁但系跟住咧， 同埋上埋马会个网页咧，又见到冇任何写住通告啊、信息啊，系咪先？ 我哋琴日直播室有好多人嘅， 系 咁。分別咧，阿祖喺落住啦，曾志豪又望住馬會個網站啦，而有其他同事咧繼續睇 錢啦，你就揞阿祖，阿祖係咪$10啊？咁樣 跟住有其他同事就不停咁睇啲新聞會彈出嚟噶嘛， 佢 唔係陸續啊，即係跟住次序咧，有唔同嘅報章嘅網頁咧，就喺度講話，喂， 越講越多 條即係證明咧係有權威性地話馬會已經 宣布咗， 係官方嘅消息嚟嘅， 係啦，咁即係分別大家咧，我哋喺唔同嘅崗位喺度做緊唔同嘅嘢， 係啊， 但係同步都係為咗。 但我觉得呢个是谨慎的表现，因为咁大件事呢、大家都怕会失手嘛。虽然我哋琴日只不过是大家发牙痕，因为我哋唔是公布呢个信息呢、我哋都紧张的。 因为呢即其实真的马会咁多年嚟都冇试过。 因为呢啲人为 因为一 个 人 嘛、 未必一个人嘅，咁佢讲又唔系净系一只马同一个人嘅，佢可能系因为社会运动噶嘛，佢讲到个原因系， 即系咁多社会运动系嚟自一个信息啊嘛，即系网上面传出嚟嘅信息， 好快地就 即系我哋觉得匪夷所思，唔系讲紧一日嘅马咧，讲紧几十亿嘅， 讲紧咧， 即系讲紧嗰个数唔少啊， 投注额咧每一个嘅赛马日咧，其实都超过10亿嘅，如果琴日取消咗嘅话咧，估计啊又会有超过1亿嘅博彩税咧就 冇咗， 系啦。 超过5000万嘅营运开支同埋慈善捐献亦 都冇咗。 哎呀，我哋嗰啲赛马会嗰啲慈善基金，琴日捐少5000万， 税收咧都系嘢嚟噶嘛。 不过佢就话咧，即系应该会揾日子尝试补翻嘅。不过 咧，唔系近期啦。 系唔系近期都会喺呢个马季度做翻嘅。但其实如果你真系一个马迷嘅话，你就会知道啦，唔单止啊，一年咧排88次嘅赛事之余，仲有好多外国嘅赛事， 哦、 你要揾翻个靓嘅日子咧，补翻个都唔系真系。 嗱，我哋揾嚟权威马迷同我哋分析一下个别马迷嘅损失咧，例如 佢马会养大 系啦，你权威马迷 马会真系养大我，唔系我赌马，系因为佢俾奖学金我。 系啦，咁琴晚你嘅损失会有几多咧？ 哦，咁我又唔知道，可能我讲真去讲，可能我输咧，即可能我冇损失，佢帮咗我嘅可能。 可能你有机会赢、 啊。嗱，我一定少咗一样嘢，系我少咗个娱乐咯，因为赛马唔系净系赌博嚟噶嘛，譬如 博彩啊嘛 咁样。佢哋系我哋唔系鼓励人哋赌博，但系有阵时真系会系一个老人家，佢、可能每日就嗰10-20蚊，就系、 是、 玩下。佢最终咧意咧就度下个马嘅过程，咁可能我度咗啦，不过冇得跑咯，只马就。 因为咧嗱。即系你个人系谦虚，同埋比较谨慎。我琴日听到咧嗰啲即系记者去访问唔同嘅马迷嘅时候咧，哇，有个几激动啊！仲有我听到电台播出嚟，佢就话：喂，我度咗条咩3.7定系咩？有条贴纸度咗好耐噶啦，赢硬噶、啊。喂，我而家冇咗层楼啦。 每个都觉得自己赢，我都系咁讲嘅。 我琴日听到嗰、那个几激动啊，仲要七情上面咧，你直情觉得咧戥佢流泪啊！ 我觉得我自己都冇 知 点 追 讨， 唔知 点追讨个损 失 啦， 系啊。你知啦，仲有好多马迷咧，成日都话有内幕啊，有好多劲嗰啲贴纸咁样噶嘛。 系永远啊，你永远落唔切飞嗰条飞，你仲系哎呀， 中硬啊， 中 硬啊，真系你而家剥夺咗我哋嘅机会啊嘛！但系而家最惨系咩咧？ 咩咧？ 究竟呢个只系一次性嘅取消， 系 定系有可能陆续有嚟咧？喂，唔系危言耸听、而系因为咧，佢而家好明显唔系因为天宇关系啊嘛，佢系因为何生嘅关系啊嘛， 系 即系你话关人何唔系嘅关何方事咧，咪就系关何家事咯， 啊、 就系关佢关佢事啊嘛， 何家差 系啦。 之前几年咧马会咧，即系马迷们咧成日叫咧一位即系好出色嘅骑师阿莫雷拉咧叫佢雷神噶嘛，咁样嗰阵时咧佢可能一日咧就会赢啊5-6场嘅赛事咁样嘅，咁跟住咧就有一句说话就出咗嚟嘅，叫做一个人嘅马场，好似个马场佢玩晒咁， 即系一个人的武林啊。 因为佢得赢咗好多场啊！ 呢句说话而家唔系雷神 俾佢啊， 一个人嘅马场系因为佢养嘅一只马，成个马场就喂，琴日就唔开了。 你如果莫雷拉叫雷神嘅话，咁啊尊贵何君尧议员应该叫做何童啦。 点解咧？ 系啦，嗱，因为何童都系神话中嘅人物嚟噶， 而且中意过咁。 唔系咁，而且最紧要系咩咧？真系你一系就运财童子。一系就呢一个散财童子，系啦，是但中一样嘅啫。 有冇索子万子啊？ 系啦，佢而家真系散财、哦。我怀疑咧，佢可以有身兼几个唔同嘅即系大使嘅身份啦。佢咪可以去嗰啲平和基金嗰度咧？因为我哋都有民政局，我定系唔知咩有个平和基金咧，专门叫大家唔好赌钱噶嘛。系啦，咁其实佢 嘅、大使啊嘛， 系啦，喂，佢真系犀利嘅。佢如果想劝大家唔好赌钱咧，与其不停拍广告，哎咩赌钱落海啊，咩累你一世啊，你赌马啊，累全家咁样咧，就不如佢又用呢、這、一个即系戒赌大使嘅身份 啊！ 我同各位马迷宣布， 咁一定好多人支持佢、啊。 今日我只爱区出赛。你自己谂下到唔到啦？哇！跟住就会嗰场赛事。 唔系啊，个问题系佢呢句呢、這个广告出唔到街，因为佢再讲呢一句说话。今日我只马出赛嘅话咧，嗰日又冇得赌啦。 所以咪戒赌咯。 你 听唔到我讲咩咩戒赌意思啦？而家 个问题系本身赛马唔系一定代表你系沉溺赌马噶嘛？你明唔明啊？赌 波都冇话沉溺赌波噶，但系平和基金都出呢个噶嘛？ 俾人哋赌，你明唔明？唔系啦， 所以咧佢就唔好个礼拜出嚟，佢只马唔系个礼拜出噶嘛？ 佢 而家可以做呢一个咧，即系有。需要嘅戒赌大使，系啦，咁啊，即系间唔少 佢就顺理成章、 啊，顺理成章几好啊！嗱，反正佢系公职人员咧，佢 我就唔系几中意啦。 佢可能如果觉得嗰排赌风盛嘅， 好多 佢就走出嚟， 未必中意咯。 唔系好多太太中意咯， 好多太太系啦。 可能佢可 能 隔篱嗰个 好多女士都赌噶， 系啊，嗰啲咩银手袋日嗰啲都要噶嘛。 不过另外有一样嘢咧都可以讲下嘅，就因为其实琴日咧马会嘅呢一个处理咧，有人就赞赏，有人就觉得咦系唔。 矫枉过正啦， 小 心啊，因为咧马会就话咧担心会有示威者咧就用雷射不照嗰啲马匹，咁亦都会担心可能会造成堕马嘅意外啦，亦都要担心咧就喺场地里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市民都会入场去到呢个跑马地嘅赛事啊嘛，咁样亦都会担心咧即系交通啊或者佢哋安全嘅问题，所以咧就因为一隻马 系 同埋呢一半个马主，因为团体马嚟嘅，其实佢唔系独立嘅马主嚟嘅，咁样就要系啦，就要取消咗全部嘅赛事咧。因为有一啲譬如练马师就咁样讲嘅，有练马师咧就喺度讲就系话，其实如果我本身系呢一只马嘅练马师，首先我就唔会帮呢只马报名咯。 点解？ 因为喺呢一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其中一位嘅马主，佢都真系几惹火嘅。 系咯， 咁如果佢唔出赛嘅话，咁其他嘅市民就可能唔会有咁大嘅反应。 其实呢只马，我想问下本身实力。点噶？ 实力系好嘅， 实力系好噶。哎呀，咁所以会唔会 两边嘅？好似 佢会唔会承载咗好多即系马迷翻身嘅梦想咧？即系与其等阿林郑同我哋对话解决深层次嘅房屋问题，可能真系好似琴日个马迷咁讲，我谂住靠佢，天禄天禄，系咪先？上天赐俾我个福禄。哇！我谂住靠佢一铺翻身嘅、啊， 因为之前 正所谓掂过碌蔗，谂住而家冇咗。 因为上礼拜三就本身赛事啦，其实礼拜二嘅晏昼已经开始咗投注噶啦。我冇记错，佢只马应该系大热门嚟嘅， 系啊， 即系同埋见到好多人支持， 同埋对马匹嚟讲会唔会唔开心嘅？ 点解咧？冇得跑啊！ 即系佢 就 佢练咗之后，即系我哋从一个动物福利嘅角度，又或者以一个动物运动嘅角度出发，即系等于你已经系整装待发，爪都跑晒啦，鞍又上埋啦，本来就谂住就去开闸噶啦，突然间个马主同你讲翻去食萝卜啦咁样。系啦，会唔会唔开心嘅 咧？作为一只马嚟讲咧，我觉得我个主人对我好好咯， 因 为佢以我安全为上咯。咁我未我冇受伤，而家可能 唔系。你谂下，嗱，你老公同埋你一家人准备整装待发就去旅行，临出门口之前，你老公突然间话都系今日唔好去旅行啦。哇！你两个细路仲抌蹄抌爪啊！你冇搞错啊？ 你哋太善良啦，唔使谂只马咁多嘅。我第一样要谂嘅，梗系其他嘅马主啊。喂，有奖金噶嘛？只马最多系 啲钱赚唔晒嘅，但系我觉得安全都系紧要嘅。 你知唔知一场赛事嗰个马主可以攞到几廿万嘅？如果赢咗，真系可以讲到哇冇所谓啊咁样。我冇个马，我个马主。 可唔可以问佢攞翻 嘅？ 可唔可以问佢攞翻嘅咧？我哋可唔可以问戒赌大使何同问佢攞翻钱嘅咧？ 另外亦都有人会话嘅，如果真系大家都有呢个嘅关心，就系话咧，可能所有参与嘅市民啊，会唔会唔安全咧？个地点会唔会唔安全？会唔会系净系取消一场嘅赛事就可以？甚至其实咧，马会系可以有一啲嘅条例，就系会唔会即系问下嗰位嘅马主，会唔会你自己选择退出啊？咁可能咧，所有嘅情况咧就容易啲解决啊。咁但系咧就好似都有人讲到嘅，就系话咧嗰只马嘅。都有其中一位馬主係收到馬會嘅電話嘅，不過咧就冇人直接就叫佢，不如你唔好跑啦，今日咁樣。 我諮詢下啫， 唔係，琴日有個權威消息咧， 咩啊？ 係證實咗真係收到馬會嘅詢問，要拒絕嘅。呢個權威消息知唔知邊度嚟嘅？ 咩啊？ 嗰只馬咯。 你讲清楚，因为我就睇唔到呢个报道啦。 琴日有一单权威嘅信息，佢就话fact check 咗啦，马会咧系直接询问过个马主，马主就拒绝，跟住啲人话你个 source 喺边度嚟噶？哦，因为我朋友个朋友咧。本身是動物傳心師嚟嘅，佢就識只馬嘅，就問過只馬啦。只馬咧就喺馬房度咧就聽過呢個信息，佢就已經證實咗啦。 嗱點都好啦，即係呢個 唔係咁你冇辦法，你唔苦中作樂做啲咩？唔係頭先呢個我問咧，就係會唔會只係一次性取消咧？喂，如果佢 keep 住繼續即係堅持呢只馬嘅話咧，咁佢仲有第二場㗎，仲有第三場㗎。 都 係 嗰句咧，但係馬主或者練馬師，其實因為馬匹佢可以參與嗰場賽事係佢要報名嘅。 我有 你唔報名嘅話咧，咁未冇事。 我有個再實際啲嘅方法。 好好 嗱，即係就算你係再厲害嘅馬迷。就咁啲馬行出嚟，你認唔到佢樣噶嘛？係咪先？ 我就認唔到 你認唔到噶嘛？ 我因為我唔係厲害嘅馬迷。 係咯，即係你就算再厲害嘅，你無理認到啊！呢只就係天禄嗰只，嗰只就係福禄， 唔同 顏色， 唔係最多顏色唔同啫。如果大家都深棕色嘅，你認唔到噶嘛？嗱，我哋可以仿效近日即係警隊嘅做法， 即係點啊？ 蒙面。遮 number 等你认唔到边匹马打边匹马， 唔关事啊，根本 你完全唔知道边匹马有 有 親 有彩衣噶，見彩衣係獨 彩衣 噶， 彩衣就係人哋以前。 你知唔知咩叫彩衣啊？ 有個 number 披披個身度噶嘛？ 係啊，騎師著嗰件啊，騎 師可唔可以仿效速龍嘅做法啦？ 即 係 點啊？ 遮住咯， 平馬人你要睇住嗰只馬係嗰只馬啊嘛。 邊個話唔得？ 編號噶， 咁大隻。速龙嗰啲都可以遮住咯，马点解唔遮得啊？ 冇位啫，只马咁多身，佢要黑个编号上可以嘅。 我觉得可以嘅，可以遮住嘅，信啦。非常时期，下次啲马全部遮晒，赢我先话俾你听，你买中咗。平庸和平凡令你一生无地位，凡人上头恨平淡也忧。傻人和庸人害怕损失而落低，勤劳和潜能才令斗志尽发挥，全力去冲刺先过终点无问题，自来运到场场是你威，全力去冲刺跑到抽筋无问题，用毅力勇气侧身未见底，尽力拼搏升班无问题，做隻出位的馬仔，任我獨能攬共西，做馬仔終於上位，現已命名無敵威，男生今天地位，皆因我吃虧，皆因我乜心計，凡事盡放遠睇，每次亦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元朗区议员李月文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昨晚举行的政府同全港区议员对话会有不少限制，本来期望特首林郑月娥在对话会中有更多的发言，但他在两个小时的对话会中只是作开场白和总结，发言少于15分钟，而且内容空泛，亦都非针对回应区议员关注的事宜，对此感到失望，认为并非一个对话。李月文认为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和落实双普选都是社会公因素，若果政府不作回应，亦都表明不能够讨论，代表以后不用同社会讨论，落区会面已经关闸，形容是做骚，期望特首未来到社区同市民对话的时候，能够更加开明，聆听市民的意见。香港马主协会前会长吴松表示，马会昨晚基于安全考虑取消在跑马地所有的夜马赛事是无奈，但是亦都要接受，但以社会运动而取消，宣布取消赛事是绝无仅有，马会一般来讲不会闯决取消赛事，但强调人马安全是最重要。吴松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如果有人昨晚用雷射笔照向马匹的眼睛，会造成危险，但其他的马匹容易受惊，容易影响在场的公众人士。另外，如果有人围堵跑马地并且入场叫嚣，亦都会影响马匹和现场人士。他又估计取消昨晚赛事令到政府少收大约1亿元的税款，亦都影响马会大约5000万营运开支和慈善捐款。吴松又说，相信要在今年补赛有难度，希望不满的人士自律，不要影响赛马事业。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相信，政府取消11国庆烟花汇演是从安全角度考虑。姚思荣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烟花汇演吸引30万至40万人群聚集，如果当日出现堵路或者是港铁站关闭，难以疏散市民。他又提到，旅游业界目前营运环境艰难，本来希望透过烟花汇演增加收入，又说今年为市民预订看烟花的船公司生意较差，酒店业近月的入住率亦都下降。 美国一如市场预期减息四分一厘。金管局总裁陈德霖说，美国减息是配合采取适当措施达至经济持续扩张，但是委员会对于短期利息走势有明显分歧较为少见，提醒大家要小心管理风险。他又说，减息短期对资产市场和经济活动有帮助，但即使美国减息未必对香港利率有太直接影响，因为过往美国加息香港亦都未必完全跟足。不过他提醒，联汇制度下长远本港息率会接近美息，而短期利率走势受港元资金供求变化影响。陈德霖表示，香港是重要贸易中介港，经济活动好受中美贸易关系影响，加上社会局面不稳有动荡，对于旅游、零售和餐饮都有大影响，认为本港第三季经济有不少下行压力，期望尽早恢复社会秩序，令到正常经济和金融活动可以进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和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82点，跌172点，总成交24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2点，升3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0.2跌2.8，友邦保险77.35跌1.55，盈富基金27.45跌2毫，美团点评75.35跌5仙，瑞星科技是46.85升2.45，中国平安93.15跌5.5，建设银行6元冇起跌，信宇光学科技119.9系升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6，日元108.17，瑞士法郎0.997，澳元0.679。加元1.33，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104，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104。日经平均指数报22183点，升222点。港金现价报13920元，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491.400美元，卖出1491.8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啫。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喺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慢车啦，龙尾市超域道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繁忙，龙尾虎山道桥底。咁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有两个地方需要封路噶，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新田地街嘅慢线啦，另外石硖尾嘅窝仔街、白田街交界噶，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长过7米嘅车不能够由窝打老道右转去白田街啊，长过7米嘅车辆啦，不能够由窝打老道。右转不能够由窝仔街啊，不能够由窝仔街右转去白田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啦，同埋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丰收快活人，同你寻找快乐。 星期一全新环节风之 book 讲咩噶？ 咪介绍啲好快乐嘅 book 咯。 星期二风骚生活小确幸 讲咩噶？ 系教你喺生活上面点样寻找小确幸啊！ 星期四寻找快乐的人 讲咩噶？ 我哋会揾啲人教你点样寻找快乐咯。 想快乐记得留意。 逢星期占上昼十点到一点，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张家豪，你又迟到喎！你唔好同我讲你搭紧车啊吓！ 唔系，我到咗你楼下啦。 请小心车门 ，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s。 你呃人， 欺骗系人类嘅本性。按科学家估计，我哋每日平均讲九次大话咁多。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做一个社会实验，研究冇晒大话，世界会变得更好定系更差？听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势有时真的很不明白的，一些咁紧要的嘢，佢竟然唔带喺个身上面，咁但系佢又可以生活到嘅，可唔可以得闲同大家分享一下，没有银包的日子是如何过你一天的生活呢？我想你一啲日子在不同的阶段应该有不同的事情发生嘅，咁我觉得你应该都可以出一本书。冇带银包的日子如何过啊？我哋有请今日啊，佢唔知点解，唔知系咪又执咗你好有手尾执咗你个背囊，跟住你就冇执埋你个银包落你个袋度咧？我哋有请我今日借咗钱俾曾志豪食饭嘅，我今日借咗钱俾佢食饭嘅曾志豪。 由于他借钱给我，他是大晒的，所以我绝对不会窒他的。 哦，咁至于咧，你话冇带人包呢件事咧，其实唔紧要嘅。正所谓识人好过识字，有人带钱好过自己带钱。人哋又带银包，就已经可以弥补你自己冇带银包嘅遗憾同埋烦恼啦。多谢晒啊，善长人翁，我头先亦都好好发挥咗呢一种咧慷他人之慨嘅本色。我同我哋嘅 P A 妹妹讲。你随便嗌嘢饮，嗌嘢食啦，啲钱啊系桂花田姐姐请你噶。嗱，头先我哋一开场嘅时候咧，话俾大家听，作为三个专业嘅主持，系点样去进行呢一个 fact check 嘅咧？嗱，我哋头先都讲过啦，收啊收咗，有啲传媒话会取消夜马，但系我哋啊。唔能够人讲我哋就信㗎嘛，都要自己亲自去考证，呢、這个就落一落飞，嗰、那个又睇一睇官方嘅网页，做到最足先至可以確信事实。嗱，如果你都拥有我哋刚才嗰种谨慎嘅话呢，就唔会有咁多谣言四起，唔会有咁多误会发生啦，亦都唔会有今日我要讲嘅呢一单风头火势啦。嗱，呢单新闻咧，其实同早两日阿祖讲嗰单好似嘅，佢咪话即系玩标枪嘅，跟住就俾人哋话咩军事训练啊嘛。后来大家澄清楚啦，喂，标枪咪标枪咯，你谂多咗啦，系咪？嗱，今日呢单咧真系好似嘅，就话说咧喺网上面咧就流传有几张咧小学生就玩紧一个活动嘅相，点知咧就俾人哋咧狠批咧就话，岂有此理！呢啲小学生嘅装束咧就话似足今日嘅曱甴。嗱，原文引述系咁样嘅。点解会咁讲呢？因为嗰班小学生咧，佢哋就戴住咗咧面罩，嗰啲面罩咧亦都系遮咗眼啦，同埋咧就咁望落去咧，个样有啲似咧，好似即系戴咗而家嗰啲猪嘴啊， 即係好似有兩個防毒面具個樣，不過其實只係似啫，佢就真係唔係嗰種咁樣嘅裝備嚟嘅。咁啊遮咗嗰個面啦，咁啊有個反光嘅眼鏡啦，同埋咧嗰個面罩咧就遮住咗嗰個所謂嘅即係鼻啊口啊咁樣啦。咁然後佢哋拎住呢啲槍咧，就喺度咧擺 pose 喺度玩，有啲翹手咁樣。咁就俾人哋寫住咧，就話小學生嘅裝扮咧似足今日嘅曱甴。好啦，点解呢？我话呢一单新闻，如果你做少少即系呢一个 fact check 嘅话咧，就唔会好似而家咁样闹出个笑话，甚至乎闹咗个风波出嚟嘅。因为呢一个涉事被指控嘅学校咧，就系大埔区里边嘅一间小学。咁、那个小学校长咧，佢咧喺9月18号即系琴日咧，即刻就喺网佢哋学校嘅网页咧就发出通告去澄清。咁佢澄清嘅内容咧真系好权威嘅，因为佢话唔各位朋友。呢一张小学生，亦即系我哋学校嘅学生咧，影嘅呢一张拎住手枪同埋戴住面罩嘅相咧，系六月五号举行嘅射击活动嚟嘅。而呢一个活动系几时发出邀请嘅咧？系五月二十七号嘅时候咧，就已经通知咗家长，问下佢哋学生想唔想参加呢一个嘅活动。而参加嘅学生咧，就系嗰一届嘅小六嘅风纪生嚟参加。咁所以再重复一次啦，那个活动系五月二十七号通知大家会举行，举行日期系六月五号。咁点解呢两个日子咁重要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啦，成个即系你话修例风波咧，会变成一种抗争嘅活动咧，起码都系讲紧六月十二号之后啦。因为六月九号，即系如果你计六月五号嘅话咧，都未有呢啲事发生。咁最近嘅嗰次嘅游行咧，已经系六月九号啦。嗰阵时嘅游行咧，亦都唔会有任何呢种装扮，因为大家都冇谂过系会发生咁大嘅冲突嘅，都系谂住照行上街嘅啫。咁所以嗱，真系事实胜于雄辩嘅。呢几个日期一摆出嚟嘅话，未卜先知咩？唔通啲小学生六月五号嘅时候已经会知道咧，喺嚟紧嗰几个月咧会有呢一种嘅装扮发生？唔通啲学校又未卜先知，喺五月二十七号嘅时候已经知道咗，去到九月份嘅时候会有呢一种咁样嘅示威游行，提早叫啲学生用呢种装扮嚟参加，讲都冇人信啦，系咪？嗱，所以咧，点解话真系需要 fact check 咧？嗱，可能你对呢件事你好反感，你好憎啲示威者嘅，喂，唔紧要嘅，你可以憎佢嘅。咁于是乎，你收到呢张相嘅时候，你就俾你嗰个结论咧就蒙蔽咗你嘅头脑啦，肯定系同呢啲事有关啦，嚼去。嗱，咁咪衰冲动咯，系咪？你可以嘅做法就系望一望，你都问下自己，喂，系咪真系近期举行嘅活动嚟嘅咧？同埋你都可以问自己嘅就系、是、最近风头火势，仲有冇人够胆咧？如果真系最近做嘅话咧，佢仲会唔会将呢啲相 upload 上去咧？喂，佢唔系几个学生咧，自己所谓放咗学之后玩活动，佢着住校服嘅，咁你如果你用翻呢个即系逻辑出发嘅话咧，会唔会仲有一啲学校？会唔会仲有一啲嘅学生，佢会着住校服，然后特登做呢啲会引起事端嘅相片，仲要公开摆上去呢？啊，当然你嘅结论可能系话，嘿，佢特登嘅呢，系咁，但系毕竟嗰、那个即系机会可能又细啲呢。咁同埋我哋又要再教下大家点样 fact check 啦。咁你咪可以再问一问，究竟呢啲相几时影嘅呢？嗱，等于咧，即系早嗰排啊，有呢个警察叔叔吓攞住支棍咧，系咁挥舞嘅时候，其实好多人咧都已经怀疑就系话。会唔会唔系近日影嘅咧？只不过实在太好笑啦，就将佢摆出嚟。但系大家都知道咧，佢未必系近日所拍摄噶。后来亦都得到警方嘅澄清啦，嗰、那个其实旧年嘅事嚟噶。嗱，所以咧，你见到一啲可能好啱你口味嘅相片，都唔好咁快落结论住。你可以查一查清楚，因为点解咧？我哋都想呢个社会咧就祥和啲嘅。我哋梗系希望咧和气生啊财，同埋老老实实啦，又何苦？对住一班小学生，你都用曱甴装束去摆落佢哋身上咧，唔好理呢张相系几时影嘅。我谂无论何时何地，你都唔忍心话我哋嘅小学生系曱甴嘅，系咪？风头火势简直等唔切啦！而家都未够十一点，但系我哋已经好想知道今日喺稍后时间喺我哋节目里边寻找快乐的人。究竟黄耀祖同黄秋生佢哋呢个双簧嘅组合会唱出啲乜嘢好快乐嘅元素俾我哋听呢？忍唔住啦，忍唔住都要等嘅，因为冇办法嘅，而家都要听咗风头火势先嘅。好，我哋有请耀祖。 我哋有听众咧，当我琴日摆咗相喺我哋风骚快活人嘅专页嗰度嘅时候咧，先有一位听众同我哋讲话。吓、啊！我之前聽到你哋嘅宣傳聲，但系咧，我哋以為你扮聲嘅咋？唔係啊，因為雖然我哋風騷咧，即係未試過有一個即係人物專訪嘅環節啦嚇。不過今次係真噶，嚟緊禮拜四都會有尋找快樂的人啊！認知呢兩個字咧，大家都知道點解啦，係咪？即係凡事如果我哋認識咗，我哋知道咗嘅話咧，咁啊問題就容易解決啦。不過有一樣嘢咧，佢叫做認知障礙症，最慘嘅咧就係咧，到而家其實個病因咧，大家都未知係啲乜嘢嚟嘅，所以如果我哋要認知佢嘅話，真係有一定嘅難度。但如果我睇咗呢個報道嘅話，我肯定有一班嘅朋友，你一定需要尝试认知佢多啲。如果唔系，对嚟紧嘅香港可能会有好大嘅影响啊！讲嘅系啲乜嘢咧？就系因为咧，其实卫生署嘅数据咧就话，2009年咧，本港咧就已经系有100,000名嘅认知障碍症嘅患者噶啦。而当中每10名70岁以上嘅长者咧，就有一个人系有呢个认知障碍症嘅。而啱啱有个报道咧就出咗嚟，就话有内科专科嘅医生咧就估计啊，做咗个调查，佢就话因为人口老化的问题，估计2039年即是20年之后的香港，患有认知障碍症的朋友将会增加到300,000人，也都即是说30年之间的患者会增加2倍的。嗱，计一计条数先，可能你会说300,000人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来的，但我会说这个数字都不是最得人惊。最得人惊的是什么呢？因为认知障碍症的朋友真的需要有家人去照顾他嘛。很简单的一条数，如果有2位的家人他们要帮手照顾一位认知障碍症的朋友的话，300,000的2倍，即是600,000加上病者的话，即是有差不多100,000人呢是会受住这个病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的咯。病人的数目会增加，照顾病人的数目都会增加，亦都即是代表住社会上面的支援都需要增加的了，是不是？讲到如果可能有成900,000人跟这个病都会有关系的话，那你就会知道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小众的问题来的，对于整个香港，对于整个政府那个负担都会是几重的。但最惨的就是大家都会知道，就是认知障碍症，大家对他的病因未是很认知，怎样去照顾这些患者呢？可能大家都会拗头，有一些迷响到的。所以我刚才一早就说有一个的单位一定需要认知障碍症多啲嘅，相信一定会系香港嘅政府啊。如果我哋成日话要有先见之明嘅话，而家都有医生啊做咗呢个嘅数字出嚟啦。人数真系会几多嘅，但系大家都会知道啦，喺香港呢一方面嘅老人福利咧，真系唔多嘅。我自己都有见到有一啲嘅朋友啦，佢哋嘅家人啊，年纪大咗之后咧，即系有呢个认知障碍症喺香港，要揾到一个地方揾到一啲嘅支援，讲紧嘅唔系你每个月俾几多钱我啊，系讲紧嘅系啊，如果我要翻工嘅话，我担心个老人家一个人喺屋企，系我可能有啲可以请到工人嘅，就算冇工，如果有啲系能力范围上面请唔到工人嘅话，会唔会有啲嘅社区中心或者一啲嘅老人服务嘅中心系可以帮得到手？佢哋真系喊晒口咁讲话，真系非常之缺乏啊！如果而家已经咁缺乏，20年之后真系多咗2倍嘅人，成为有300,000嘅朋友嘅话，呢个可以话系香港嘅一个炸弹嚟嘅。所以如果有咁多硬件啊，要为将来去准备好嘅话咧，我谂喺呢一刻应该咧要早啲认知同埋正视认知障碍症。如果唔系，到时咧就会好似而家我哋香港人面对紧嘅土地问题各样嘢咁。就是因为一早你都不知道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也都没有尝试去解决，到时 suffer 的又是谁呢？你又是香港人咯。风头火晒，其实我这位的拍档呢，他对老人家呢很有心得的。你会见到的，我们平时譬如去吃饭啊，吃 lunch 的时候呢，有很多人都会跟他讲，长者会跟他打招呼，哎 ,hello, hello, 啊，桂花田，桂花田这样的。他每一次呢都有去好那个很灿烂的笑容，就会说点啊点啊点啊，他们会倾几句偈的。其实这一些呢，即简单啊，跟老人家的相处你可以说有技巧的，但最重要出个心嘛。我这位拍档有这个心的，他是桂花田。 多谢你睇到我呢一方面嘅好处，系啊，真系啊，对任何人咧都应该系有心地对佢哋嘅，咁冇心嘅就真系 唔係幾好啦。咁所以咧，面對一啲唔識嘅人咧，可以同佢打個微笑，即係笑一笑，世界真係咁美妙噶。 打個微笑係點樣？ 即係打個想話打個招呼，笑一笑。 咁伸個懶腰會變咗咩咧？打個喊路都講咗出嚟。 伸個懶腳啊，可能係。 嗱，开咗学咧唔够一个月，但系同学仔咧真系各有各忙嘅。咁啊，我阿仔阿女学校咧，佢哋已经咧举行咗陆运会啦，已经比赛完成攞埋奖噶啦。咁啊，佢哋都有分社噶嘛，有已经有社长嘅选举啦。月尾仲有学生会选举啦，下个月仲有呢个家长教师会会员选举啦，课堂亦都会选班长啊、风纪啊、科长啊等等等等嘅。啊，呢啲咧就系同学仔啊或者老师要忙。嘅事啦，咁家长呢？啊，有家长咧就要忙揾小学啦。如果今年你哋阿仔阿女系读幼稚园高班嘅话咧，出年2020年啊升小学嘅家长，你哋咧就要记得啦。下个星期9月23至27号期间咧，就要交一份自行分配嘅学位表俾你心仪嘅学校，俾你哋心仪嘅小学啊。啊，咩叫自行收生啊？即是家长可以咧帮你嘅仔女揾一间心仪嘅官立小学，又或者资助小学，而不受呢个校网限制嘅。咁咩叫做校网限制啊？啊，即是你住嗰区所有嘅小学就是你可以拣嘅范围。不过都要睇清楚嗰个校网有啲咩学校俾你拣，因为有时一街之隔已经变成第二个校网噶啦，系啊，所以成日都听到话万母搬三千，就系点解？就系、是、因为想搬一个叫做有名校嘅校网啦，就系、是、嗰个叫校网啦。咁啊，而每一次自行收生咧，系要跟从呢、這个自行派位嘅机制同埋计分准则嘅。咁啊，计分准则系啲咩啊？系点啊？嗱，分别有20分啦、10分啦、5分同埋0分嘅。咁嗱，太过详细嗰个表格咧，大家咧都要熟，已经揸住咗，你明白噶啦。咁啊，再加自己嘅基本分数啦。咁如果你有20分嘅话，再加基本分咧，咁个机会率系高少少嘅。咁啊，而家长咧可能会计落咧，哎呀，阿仔阿女佢分数低过15分，咁但系有心，咁点啊？其实都有的，尤其是生第二个仔女呢，如果你阿哥或者家姐读嗰间是资助小学或官立小学，就不用担心。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呢，那有些论证，如果譬如他揀了一间男校的，那么下低那个是女的，那么女就真的低过15分，那怎么算啊？那么但是都不用担心，你照报你的心仪学校是的了，你应该都不会被你自行生生那个揀到的，但是不用灰心。你都可以咧去到學校咧嗰個交表，因為到統一派位放榜嘅時候咧，都可以去翻你所謂心儀嘅學校嗰度，話俾嗰個校長知，其實我之前咧第一個 round 都有揀你噶，不過因為唔夠分嘅咋，以表誠意。因為咧交通局咧就話啦，今年咧就嗰個叫做小一嗰個自行收生嗰個人數咧，係比舊年咧少咗1600人嘅。咁佢話咧家長咧可以咧就可以搏一搏嘅。俾多啲信心，大胆啲咁样去试下啦。咁希望可以咧，呢啲嘅都真系有啲策略嘅。有啲策略嘅时候，希望可以帮你嘅仔女，真系喺呢个小一统一派位嘅时候，可以攞到心仪嘅学校啦。 让夜幕听到，从未忘记你需要什么，我早已做过，然后忘记献出过什么，得到的像有几多，让你用我的感情爱一天，愿意让时间静下等你10年，期望 望让你听见，等你实践，这一生总有这天，让你用我的心情过一天，定会明年我度日怎会与你，期望让你看见风雨漫天，分一点给你挂牵，假如命运没终点。然后期待雨中幻石沉溺于深海，蒙着眼睛，瞒着耳朵，这心声也在，明知留在门外，余下情分留给你未来，门是我开，是在你手，但愿为我开，从未忘记你需要什么，我早已做过，然后忘记献出过什么，得到的将有几多，让你用我的感情爱一天，愿意让时间静下等你十年，期望让你听见，等你实践，这一生总有这天，让你用我的心情过一天，定会明年我到日怎会与你，期望让你看见风雨漫天，分一点给你挂牵，假如命运没终点，让你用我的感情爱一天，愿意让时间静下等你十年，期望让你听见，等你实践，这一生总有这天，若你用我的心情过一天，定会明年我到日怎会与你，期望让你看见风雨漫天，分一点给你挂牵。 在活动中将自己块面搽成咖啡色的装扮公开道歉。美国时代杂志早前刊出杜鲁多2001年一张黑白照片，当时29岁的杜鲁多见到他戴上阿拉伯头巾和着上长袍，面、颈和手都搽成啡色，当时他是一间学校的教师，参加一个名为阿拉伯之夜的年度晚宴，扮演阿拉丁。杜鲁多的装扮被指种族歧视。杜鲁多在竞选专机上回应事件，承认年轻的时候做错，他深感抱歉，现时认识到当时的行为涉及种族主义，觉得当时这样做很愚蠢。加拿大下个月举行大选，竞选活动展开没几耐，外界关注事件对杜鲁多和他领导的自由党选情会不会有影响。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和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80点，跌273点，总成交31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6点，升5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8.8，跌4.2；友邦保险76.9，跌2蚊；盈富基金27.35，跌3毫；美团点评75.1，跌3毫；建设银行5.98，跌2仙；中国平安92.55，跌1.15；瑞星科技46.05，啱转咗，瑞星科技系报46.1，升7。信宇光学科技118.3，升4；港交所231元，跌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5，英镑9.754，瑞士法郎7.851，澳元5.31，加元5.887， 新西兰元 4.839， 欧元 8.6348， 每百日元对港元 7.2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90.80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183 点，升222点。港金现价报 13,920 元，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入 1,492.63 美元，卖出 1,492.9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文宝街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二号码头咧，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嘅，清理好噶啦。咁但系一带都仲系车多嘅。文宝街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二号码头对开咧，快线意外就清场啦，一带车多。咁至于封路方面，石硖尾咧有紧急维修，现时白田街、窝仔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白田街、窝仔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长度超过7米嘅车辆不能够由窝仔街右转去白田街，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另外，窝打路道亦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新田地街慢线封闭。咁就系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新田地街咧。慢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在新界西贡公路方向九龙西贡公路近住西贡消防局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慢车的，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在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小朋友教你嘅一件事。 咁你听咩歌咧？ 学猫叫， 以前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笑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跳跳心情蹦蹦跳，听着想你的爱笑，你不说爱我我也喵喵喵 喵喵。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世界就要听实， 逢星期一朝早八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 蔡敬文、赵丽如、美美 Chan 玩玩星期天。 乜嘢运动参加咗20分钟血压就会下降到正常水平？乜嘢运动参加咗两星期心肺功能开始提升？乜嘢运动参加咗一个月患心脏病嘅机会开始减低？咪就系全港吸烟人士一齐参加嘅戒烟运动啦！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变强。 公司想起个棚架，你哋有冇好介绍啊？ 有钱赚我去搭啊，老细。 唔可以噶，好危险噶。 我系幸运儿嚟噶，唔使惊啦。 唔得噶，要受过训练合资格人士先可以做噶。同埋我都未买安全工具。 唔使啦，我系幸运儿嚟噶嘛，唔会跌亲我噶。 唔系幸运儿就得噶，要有独立救生绳先可以保障安全噶嘛。要做幸运儿，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棚架安全要监督，安全施工勿放松。我系顾家峰。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咦，宝宝天气先，阿女郎吓， 29度气温，相对湿度63%。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 嗱，我哋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咧，就讲咗啊，邓小平讲嘅六个字， 系 马照跑， 系 舞照跳， 50年不变。 系啦，我哋一开始讲，哎呀，琴日冇得跑马添， 系系， 但系唔使惊， 冇啊嘛， 有得照跳。 点解啊？边间夜总会 停咗一阵子嘅吓，我又唔可以话人哋系夜总会。 哦， 我估 你估下， 嗱嗱复出， 冇错 ，I will be back， 嗱嗱 复 出 翻嚟啦， 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 记唔记得除咗嗱嗱之外咧，喺呢个屯门公园，另外一位嘅男士佢都好出位嘅，即系一只手。Happy 吧， 系啊 系 啊 ，Uncle Happy， 廿廿脚嘅， 系啦，揈手揈脚嗰个，佢哋翻嚟啦， 点样翻嚟法啊？会唔会佢哋一齐登陆咩舞动全城啊嗰啲咁样啊？定系佢哋同阿成成一齐会 crossover 搞呢个武林盛典啊？ 系啦，前阵子咧，大家都知啦，屯门公园咧就有好多嘅状况出现咗嘅， 好出色。 系啦，好多街坊都会话咧，有一啲嘅女士跟住咧就跳舞，咁啊亦都会播音乐，咁跟但系同时间咧嗰个舞蹈咧都比较 sexy 嘅，佢哋嘅衣着打扮都比较 sexy， 咁亦都引嚟咧一众啊佢哋好多可能系该区啦。又或者跨區嘅 uncle 們咧都好投入，唔單止咧睇佢哋表演之餘咧，嗰啲大大沓嘅利是啊，$500添，我見到有一啲就喺度俾 tips 俾 tips 咁樣嘅。不過咧都有好多朋友咧都會講到啦，咦搞到好似嗰區咧就唔係咁好睇，亦都影響到佢哋正常嘅生活。所以咧前陣子咧就已經有呢、這個康文署啊，已經喺九月咧就成功執行咗咧，就係話取消咗呢個屯門公園嘅自娛區，冇咗噶啦嘛，係咪？但係點會 I will be back？Happy Uncle Happy 又出现啦，翻啦，嗱嗱又出现翻，喺咩情况底下我哋会再现江湖咧？ 屯门公园唔系净系得一个 啊， 系咪？ 屯门公园就得一个嘅， 即系话屯门唔止得一个公园咯。 哦， 咁可能佢有其他公园噶嘛？咁佢去咗， 唔系应该咁样，佢应该就系、是、再遇归来，但系咧就系、是、重新出发，变装上阵。 哎呀，呢边就近啲啦， 佢应该而家咧就着到就系、是、好似阿田平时嗰啲贤妻良母咁嘅 feel 嘅，阿 Happy 伯。 咁你又谂多咗都唔系嘅。嗱、转移阵地系啱嘅。 系咯，咁因为嗰度封咗唔得啊嘛。 但就唔系其他嘅公园啦吓， 佢都系翻屯门公园。 因为屯门公园好大嘅。 佢就唔系佢 都唔系，都唔系啊！ 佢跳街舞， 唔系跳街舞。 佢同人哋嗰啲 以前就系街舞，而家唔系街舞，系点咧？ 入屯门大会堂， 巡回咁样。 屯门大会堂啊， 佢都系喺屯门。 入表申请啊，你来得我何咩？我而家就 揾咗个场地就啱啦，不过就唔系屯门大会堂。 直情个舞蹈表演就叫做 Happy Nana 啊 ，Nana Happy 耶耶。 好啊，你帮佢搞啊。 去咗个地方咧，就系呢个新屯门中心啊，有一间嘅酒楼，佢哋咧就 book 咗个地方。 咁咪好咯！ 但系里面发生咩事，大家又可以了解一下噶。首先，有记者朋友啦，就我谂应该都有啲乔装噶啦，就进入咗呢一个嘅派对场地入边度。派对入边咧就有头先讲嗰几位嘅主角同埋其他唔同嘅朋友都喺度开心舞啦。 Happy，Happy，Happy， 哎，一定系咁叫啦。 但系 唔 OK 啊，我就咁听都啱嘅。 两边有得讲噶，即系嗱，佢系都算系一个佢哋自己 book 咗个地方，咁啊入边做啲乜嘢？如果冇违法嘅话，你唔可以话人哋。 一路跳舞一路嗌点心，鱼翅包、鱼翅饺、丝虾银针粉， 丝虾银针粉， 系啦，齐晒啊！ 呢个派对嘅名俾你哋听先啦，叫做小白兔茶会。 O K 啊， 小白兔 系啦，因为中秋啊嘛， 系喎，佢扮兔女郎， 系啦，就系 啦。但我见到佢哋嘅打扮咧，就冇兔耳仔啊，各样嘢咁样啦。佢哋咧就呢个嘅， 即系唔戴兔耳仔。 冇戴兔耳仔， 冇戴添， 系啦，咁样咧就话咧就喺呢个酒楼入边啦，就喺呢个下午茶嘅时段，大约两点半开始咧就玩到傍晚，咁跟住咧就有至少佢话咧就有13位嘅舞者，我咁样形容佢咯 ，dancer 系咪大妈定系乜嘢啦？ 舞者咯， 13位嘅舞者， 好啊， 咁啊，因为佢哋都包咗成10围咁样，咁喺嗰个地方里面， 咁系一个消费嚟噶，对于咪好咯， 啊系噶，嗱，咁跟住咧佢哋都会做到一啲嘅 decoration 啊，真系进阶版噶啦， 系咪有羽毛同埋有， 我见唔到气球，我见得到 气球一定要 吹咗啲气球，只系啲长度啊。另外咧有一啲灯光嘅效果啦，因为今次喺室内嘅地方啊嘛，系啦， 斩斩斩 disco 啱晒你嗰个年代嗰啲咯，系咁闪闪闪，喂你都啱跳啊，其实。 你个膊头有准备咗， 你可以同佢露50斤嚟比一比拼 嘅，挫嗰个膊头咯， 系啦， 死挫个膊头 啊！你筋骨唔好啊， 系咯，你搽香水，我搽正骨水。 佢就话咧，即系人数都多噶，都可以话咧系呢个座无虚席嘅， 十围都真系唔少人啊。譬如当你十个啊， 都 成100多人 噶嘛， 加埋表演，加埋嗰啲台灯声啊等等嘢，哇！ 跟住系咪嗰种嘅江湖味会唔会都几浓厚咧？可能下 江湖味先， 即系有十几围喺下边咧，会唔会全部都 去去猜啊，猜猜咁 冇啊，佢哋都几投入喺 一 个舞蹈入边度。 O K 啊， 因为咧中间都有个跳舞嘅，我睇翻个片段咧都有个舞池嘅位置嘅咁样。咁啊， 喂啊，乜在场唔系可以唔拍片嘅咩？点会俾你睇到噶？ 所以未话可能有记者乔装咗咯。 咩叫在场唔可以唔拍片啊？ 唔可以拍片啊？ 边个话噶？ 咁你 佢哋平时喺 平时 都 拍喂直播噶，有阵时你知唔知啊？佢哋呢啲系爱嚟有收入噶，我又觉得冇问题噶。就同埋暂时嚟到呢格咧，我哋其实语带兴奋咧，但系都系一个正面嘅肯定嚟噶。 哦，系咁，平时讲真，你喺其他嘅酒楼都可能有， 都有好多， 有 好多。有 啲 Auntie 真系中意跳舞，啲 Uncle 中意跳舞，其实冇。 咁点解最后会出到新闻咧？变咗 出咗新闻嘅话咧，因为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即系之前咧，如果喺呢个屯门公园嗰阵时咧，就会话啊，佢哋诶俾 tips 又好，或者佢哋嘅舞蹈啊打扮 好诱惑嘅， 太诱惑系咪即系唔系太啱数？咁今次有冇改善到呢一方面咧？系冇嘅， 激进咗啲添， 又冇话激进咗啲嘅。咁啊 ，Happy 哥都有 Uncle Happy 啊吓，都有做翻佢个招牌撑撑撑嗰个动作啦，依然系有喺度嘅。咁都有啲婀娜多姿嘅阿娜娜或者其他嘅舞者都即系搔首弄姿都有嘅。 咁 另外嗰啲嘅 设 嗱，唔可以话有问题，只不过话我冇话有问题啊，即系只不过有个咁嘅事件出现咗啫。咁啊另外俾 tips 嗰啲咧都会有嘅， 即系嗰个画面，只不过由室外去到室内， 系啦，都座无虚席噶咁样，就大家都凭歌起舞，就跳到开开心心咁样啦吓。咁啊，嗰日阿娜娜着咩衫咧？大家都可能会好关注噶嘛， 系咪先？ 因为之前大家都有讨论过佢嘅衣着系咪太出位咧咁样。今次有一条 索性唔着啦， 荧光绿色嘅开胸连身背心短裙， 好难揾 嘅。扎起咗一个春丽咁样嘅髻咁样嘅， 哦， 仔喺度跳舞， 春丽咁打扮喎。 系啦，而阿 Uncle Happy 咧，亦都系有出现到嘅，佢就咧都系攞住一大沓钱啦，跟住咧甚至有一啲嘅舞者咧，就系好似叫佢契爷咁样嘅，契女嘅身份咧就做即系去跳舞，跟住佢就打赏俾利是咁样。 咁好咯，嗱，嗰个又睇得高兴，咁跟住咧嗰个 跳得 开心，跳 得尽情， 系 几好啊！ 咪同埋又亦都刺激到消费，咁何乐而又不为咧？ 啊哈， 系咪咪阻住？ 即系你觉得 OK 嘅， 冇 得呢个即系摆喺度，话俾大家知冇有得照跳噶咋咁样。 冇嘢 OK 喎，佢真系佢有手法噶，佢系由初初之前咧就话俾人滋扰，话觉得咧 骚扰人啊嘛， 骚扰到人哋，咁佢而家听话再上翻去酒楼嗰度， 系 我觉得。佢真係 OK 喎，而家咁樣。 嗱，之前咧都有講過另外一個點咧，就係話咧啊，究竟嗰啲 uncle 係咪真係咁有錢啊？因為你嗰啲 tips 啊，都大數目噶喎，咁樣咁樣咧都睇到。 咁而家又擔心啲 uncle 係會唔會去借錢，跟住就走去為咗滿足自己呢啲即係叫做開心，即係娛樂娛樂啦，佢都係一個娛樂。 不過 Uncle Happy 咧都有接受到訪問啊， 係點啊點啊， 有講到咧，即係話咧，其實咧佢就唔係好擔心生活費用嘅，因為佢都話好似有成十層樓咧就收緊租嘅， 咁犀利㗎， 所以咧佢就話佢又跳得開心， 佢 又俾得起， 真係 happy。 睇得愉快咁样，所以咧，原来即系大家 即 系 唔使担心呢样嘢， 唔使担心佢咯，可能咁啊。但 系 其他嘅朋友， 咁 梗系唔系啦。有咁多人跳，如果得一个人派利是嘅话咧，应该唔会 book 到咁大个场嘅。 系啦系啦，咁所以即系其实咁都我嗱认真地，即系你话佢系咁点样搔首弄姿咧一件事，但系起码佢就将叫做人哋唔接受嘅，去到而家佢自己搵个地方，佢继续佢嘅生活，继续佢嘅忙咯咁。咁冇一啲唔合法嘅嘢，我覺得都冇辦法啦。即係你話，哎，好嘈好嘈，咁你咪轉移第二間酒樓飲茶咯。如果你覺得， 咪會包場啊，做乜啫？會包場冇問題咯，係啊，又開心。 包場可能啲人話，哇，你包咗場，我嚟飲下午茶都唔得咁樣。 咁又唔可以咁講，係 啦， 包咗場， 所以就唔可以咁樣。 即係我哋要擺個，我要結婚啊咁樣。 係咯， 我 book 咗個場，大家都冇得嚟飲茶。 係啦， 係咪呢啲真愛嚟噶嘛？佢而家無懼呢一個無懼大時代。 舞蹈的真爱， 舞者和知音人，他们是一个真爱来 的。是 的， 所以 全部 的朋友， 我哋都希望系多啲呢种咁样嘅武力四射就好过嗰啲武力四射啊， 系咯，即系咁样，我觉得啱数 OK 嘅。 佢哋而家咪话要平步制乱啊，或者就要即系多啲武警啊，咩都好咧。我觉得又用呢个舞啊最好噶啦， 跳舞 跳舞 个舞， 大家一齐出嚟跳舞。 你谂下，有咩比起揾娜娜或者 Happy Uncle Happy 出嚟对抗一大班嘅即系抗争嘅人士，嗰个画面系更加有效果咧？即系嗰啲抗 抗争嘅人士，可能面对其他嘅執法人员都唔惊嘅，但系见到你出嚟跳舞咧，佢可能就惊啦，系啦，唔系重要， 或者佢可以做到个中和嘅作用， 中和系 啦，大家就会可能将所有唔同嘅谂法都摆低，因为要睇一睇。 你谂下嗱，呢边 有笑容啦， 呢边就剑拔弩张。呢边就谂住嗌口号，嗰边就谂住射水炮嘅时候，喺呢个时候 Happy 伯就出嚟啦，大家唔好嘈，两边停一停，跳翻拍舞先，系啦。然后娜娜又出嚟啦，真系我叫大情人啊，沙沙君咁样话，你又几开心？ 哇！ 佢两边一齐出嚟，喂，真系花蕾戏为场。最紧要就系攞埋 火气生财啊嘛， 又攞翻邓伯伯嗰个出嚟啦，大家舞照跳算数啦，咁样。 咁啊，大家屯门又有得跳翻舞啦吓。 好啊。 咁究竟嗰區嘅朋友有冇被影響到呢，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特別係而家成日都話食肆生意淡薄㗎嘛，大家都唔去飲茶㗎。咁啱囉，巡迴演唱邊一區話聽講會搞事，譬如今日禮拜豐泉沙田會出事㗎嘛。我哋誠邀 Happy 同埋 Nana 去嗰度唱好沙田，邊個咁嚟搞事呀？邊個阻話 Happy 伯同埋 Nana 嘅話呢，就一齊跳舞啦下。角落，原谅我一切动作最动人配乐，在肆意烈地拍我伴着唱我，泛起了自信快乐，融掉了隔膜和默许一切幻觉，我与跳进了爱慕，引领越看在越舞，绝密舞如此说有着了预告、yeah. Everybody 跟我创造最热舞步， Everybody 跟我跳进最热轨道，跳吧舞吧找到了出路，创造瑰丽舞步， Everybody 跳进武林正传之路，星化舞吧掀起了波涛，热烈地舞，热烈看星光人路，最迷人舞步，偶然在舞蹈混暗慢细步，古典舞绽放冷露，糅合了碎步，投入我感性迈步，只在云山步，原来漫步就着半路着羽毛，半空躺卧我未迷途，沉默里发现和月影可以共舞，我已跳进了爱步，此事有预告、yeah. Everybody 跟我创造最热舞步， Everybody 跟我跳进最热轨道，跳吧舞吧找到了出路，热烈地舞，热烈跳出新高度， Everybody 跟我创造瑰丽舞步， Everybody 跳进武林正传之路，星化舞吧掀起了波涛，热烈地舞，热烈看星光日落，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again 1态度，我的技巧，我的尺度，有些迷离，尽管照做，尽力就好。Everybody 跟我创造瑰丽舞步 ，Everybody 跳进武林正传之路，笑吧舞吧，掀起了波涛，跟我起舞，心也感觉到轻舞，使我洒脱奔放地舞，热烈舞动，热烈地舞动。Everybody 跟我创造最热舞步 ，Everybody 跟我跳进最热轨道，跳吧舞吧。Everybody 跟我快啲创造舞步、 啊、 ，Everybody 我哋一齐听下成成歌舞，Everybody 佢系郭富城嘅《武林正传》啊！ 哎，佢真系咧有时咧 ，Everybody 嘅啫， 你真系好翻好多。 系啊， 我哋开题啦，咁样系 你知唔知道我琴晚发梦咧？我真系要讲一句，因为琴晚发梦梦到啲乜嘢？ 咩啊？ 我真系估都估唔到。 真系知好翻。 唔系我梦到咧，蔡一杰开演唱会喺度拣歌咧，我喺佢隔篱帮佢拣歌。真系我都估唔到有啲咁嘅梦。 你拣咗边一首歌啊？ 我拣但嗰啲歌系九唔搭八嘅，知唔知啊？ 系啊，即系 嗰只歌咧，系嗰啲外国歌嚟嘅，类似嗰啲 friend 嚟噶。 咁啊，杰仔都讲咗噶，佢会有唱好多唔同语言嘅歌曲啊嘛，你唔可以话错晒。 咁、哦、可能系啦，都系我梦里边，我点解会咁样嘅咧？真系， 因为你实在太过上心，甚至可以同佢合唱几句。 可能系啦，但我今晚睇下会唔会梦到娜娜先啫。 okay、 我话定俾 Winnie 听啊，咁 Uncle Happy 啊，你 Uncle Happy 系咪？ Everybody 佢好想做呢个。 OK 点 香港咧好多时咧。都有好多嘅展览会， 系 你哋有冇去睇噶？ 有睇过 啊？睇咩噶你？ 有阵时 嗱，譬如我哋有美食博览啦，有家居，我哋成日都 TDC Hotline 都有诶讲啦，呢个展啊等等嘢噶嘛。 其实都真系几多嘅，譬如会展嗰边或者其他嘅地方都有呢啲展览啦。有阵时咧，譬如有唔同嘅嗰啲 art gallery 啊，嗰啲咁样咧，佢哋都会有。 系咯， 系啊，系啦。 你一讲展览，咪讲紧画嗰啲，你一嚟就美食博览， 唔系咁靓嘅，我啲我都有去过。 我纯粹讲紧就系咯，一人多同人少嘅分别，系咪先？人多同人少。 我去睇嗰啲展览，有得通常有得免费饮啊嘛。 咪不如咁 样， 嗱，不如咁，有分博览同展览嘅，可能展览咧就比较静态啲嘅，系咪啊？但系嗰啲叫展览咧，都有得买噶嘛，啲货品 啊，有嘅， 系啦，即系有啲俾你静态 嘅。有啲有，有啲冇咯，即系博物馆你都可以话算唔算？一个展览咯， 佢兵马俑我睇咗好多次，佢都唔卖俾我噶。 想 call 佢翻嚟屋企都唔得。 咪另外有啲复制品咪得咯。 好啦，嗱，亚洲国际博览馆佢哋咧成日都会有一啲展览出嚟嘅。香港珠宝首饰展览，我哋成日都有讲呢啲噶啦，好犀利啊！哇， 成日都有大贼喺里面偷嘢噶。 咁呢啲我哋都聽過，係咪即係話，哎呀唔見咗條唔知價值幾多錢 嘅？有一次我記得， 好多次都 係啊，會展嗰邊有一個珠寶展啊，好似有珠寶唔見過啊，幾年 有啊有啊，即係過往都有呢啲咁嘅事情發生。今次唔係唔見嘢， 係 冇唔見嘢， 多咗， 亦都唔係多咗， 哦， 唔係多咗，係有真係佢擺檔嘅，佢有擺檔，有展覽有擺檔嘅。但系你相唔相信佢里面所有货品 都系假嘅？ 我都谂起一样嘅嘢， 都系假嘅，系咪 啊？ 系有假嘅。 哦，唔出奇嘅啫， 唔系全部假，系有假的。 唔出奇， 咪住先。咩叫做假先？ 唔系真咯。 嗱，即系如果你一个珠宝展，你会谂起嗰啲哇几千万啊、几百万啊嗰啲咁样， 即系唔系水晶变真？ 我哋叫做佢即系讲到明，我系珠耳绳嚟嘅，系咪即系咁样咧？可能佢卖个设计，而唔系讲紧嗰啲珠宝啊、嗰啲金啊几重啊嗰啲咁样 嘅。 冒牌， 冒牌，即系假咯，系咪？但系你冇谂过 珠宝冒牌？ 嗯， 即系点样啊？ 咁啊，即系你都会抄款噶嘛？ 哦，即系你本身就 系 嗰个诶， 你系风骚珠宝嘅， 即系你嗰个周碌碌嘅。 你我风骚珠宝得啦，系啦，即系咁样咯。 哦，原来咁样。 有冒牌货竟然，但系你唔系会谂过一个咁大嘅大型嘅珠宝博览展览咧，你系会有假货喺里边？ 我真系要问清楚个意思系咪即系，譬如你话嗰个珠宝展里边咧参展嗰啲咧，究竟系我哋讲紧嗰啲金铺啊，即系珠宝行啊，定系咩嚟嘅先？因为佢嗰个所谓冒牌咧，就嗱，如果你用标 摊位咧，佢 即系咪意思？如果你用标嚟做比喻咧，佢明明声称自己卖嗰只咧就系劳工士，点样出到嚟原来就唔系嚟嘅？嗰只牌子就扮皇冠头、火车头，原来就唔系。 海关咧就 系咪咁嘅意思啊？ 海关咧就系话咧喺嗰日当日咧就喺现场嗰度咧买咗两条怀疑冒牌嘅手链，咁而喺嗰个叫做事发，因为就佢已经收到风啦嘛。咁跟住咧佢就喺嗰个摊位里面咧就检获一批冒牌嘅首饰，当中有40条手链、4只戒指，咁啊唔多嘅，嗰个价钱就几千蚊嘅啫咁。 哦，几千蚊。 咁佢就拉咗，喂，咁都拉。 我亦几千万添，真系。 喂，咁你都系一件事嚟噶嘛？你喺个咁大型嘅珠宝展里面，你卖假嘢，咪卖冒 牌 嘢 啊？ 冒牌嘢可能系咪即系同侵权啊、抄咗款式有关 系 咧？ 系啊，因为即系佢会严打呢个叫侵权嘅活动啊嘛，咁所以就 系 话啦，你即系呢个冒牌肯定唔得噶嘛。 系。 咁问题就系话，哦，竟然咁大型嘅展览里面都有冒牌嘢去卖，所以佢海关就系乔装一个顾客，跟住买嘢，跟住咦人赃并获咯，咁样拉咗人咯。 所以有阵时买嘢咧，即系如果唔系最认识嘅话咧，揾翻啲老字号或者熟嘅铺头嘅话咧，咁啊保险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李俊杰报道新闻。美国市场一如市场预期减息1/4，金管局总裁陈德霖表示，美国减息是配合采取适当措施，达至经济持续扩张。大委员会对于短期利息走势有明显分歧，较少见到，提醒大家要小心管理风险。他表示，減息短期對資產市場和經濟活動有影響，但即使美國減息，未必對香港利息有太直接影響，但因為過往美國加息，香港亦都未必完全跟足。不過他提醒，聯匯制度下，長遠本港息率會接近美息，而短期利率走勢受港元資金供求變化影響。陈德霖表示，香港是重要贸易中介港，经济活动好受中美贸易关系影响， 加上社會局面不穩，有動盪，對旅遊、零售和餐飲都有大影響，認為本港第三季經濟有不少下行壓力，期望盡快恢復社會秩序，令到正常經濟和金融活動可以繼續。房協行政總裁黃義龍表示，長者業主樓換樓先導計劃俾年滿60歲持有房協未補地價單位滿10年的業主，可以賣出本身的單位，在第二市場購買面積較小的單位。計劃俾業主可以套現搬近家人，亦都促進資助出售單位流轉。黃傑龍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大約有1300名業主適合參與這個計劃，而房協單位可以換成居屋單位，兩者的第二市場合共有39萬個潛在單位可以供選擇。對於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尹兆堅認為計劃有因不大，黃傑龍說計劃原意不是鼓勵業主賣樓，而是為業主提供選擇。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相信，政府取消十一国庆烟花汇演是从安全角度考虑。姚思荣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烟花汇演吸引30万至40万人群聚集，如果当日出现堵路或者是港铁站关闭，难以疏散市民。他又提到，旅游业界目前营运环境艰难，本来希望透过烟花汇演增加收入，又说今年为市民预订看烟花的船公司生意较差，酒店业近月的入住率亦都下降。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为18年前任教中学的时候，在活动中将自己块面搽成啡色的装扮公开道歉。美国时代杂志早前刊出杜鲁多2001年一张黑白照片，见到当时29岁的杜鲁多戴上阿拉伯头巾和穿上长袍，面颈和手都搽成啡色。当时他是一间学校的教师，参加一个名为阿拉伯之夜的年度晚宴，扮演阿拉丁。杜鲁多的装扮被指种族歧视。杜魯多在競選專機上回應事件，承認年輕時候做錯，他深感抱歉，現時認識到當時的行為涉及種族主義，覺得當時這樣 很愚蠢。加拿大下個月舉行大選，競選活動展開沒多久，外界關注事件對杜魯多和他領導的自由黨選情會不會有影響。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和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64点，跌289点，总成交是3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5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3点，升4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9.2跌3.8，友邦保险76.8跌2.1，盈富基金27.35跌3毫，建设银行5.99是跌1仙，美团点评75.2跌2毫，瑞星科技46.85升2.45，中国平安92.4跌3，港交所230.8跌2.4，顺宇光学科技119.1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6，日元107.89，瑞士法郎0.997，澳元0.679，加元1.329，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7.103。英镑兑美元1.247，欧元兑美元1.104。日经平均指数报22,042跌八，系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2,040点，升79点。港金现价报13,940跌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4.46美元，卖出1,494.8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咁石硖尾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白田街、窝仔街交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长过七米嘅车啊，不能够由窝仔街右转去白田街；长过七米嘅车不能够由窝仔街右转去白田街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嘅反应都唔同，为安全计，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由我识他开始，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 丰收 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准备噶啦， 系啊 ，Are you ready？ 系啊，新嘅环节《寻找快乐的人》，今集有 黄秋生。 丰收快活人，寻找快乐的人。 今集咧第一集嘅寻找快乐的人啦，我揾咗一位我嘅老师同我倾下偈，不如介绍自己先啦。我谂我哋嘅听众们喺我哋节目里面度听到你把声会非常之开心。 唉，你呢个节目名真系唔掂啊，真系。 点解啊？ 唉，真系我都冇谂过走上嚟，你寻找快上的人啊嘛，快乐啊真系，我都落到底啦，仲要快乐。 你未到底， 快上快上。 好啊，快上啊！今日我哋有 快上的人， 今日有黄秋生啊。Thank you, thank you. Hello, 秋生老师早晨。 早晨啊。 我自己认识你少少啦。我觉得我认识的你同其他观众啊听众认识的你可能有少少不同的。可能好多人会觉得你好酷啦。你会觉得有阵时会觉得唔识你嘅话会觉得你好恶啦。但我认识咗你少少之后呢，我觉得你似一个大侠嘅。 我阿妈，我好细个啊，我阿妈同我讲啊，佢话呢你啲面部肌肉呢唔好笑咁多，唔好喐咁多啊！ 点解 喐得多好容易巢皮啊？ 吓 吓啊！个养颜嘅其实系，所以成日冇乜表情嘅咧。我咧几廿岁都仲好似吓童颜咁啊，而家冇乜皱纹，你知唔知啊？ 哇，童颜添啊！ 冇乜皱纹， 唔单止冇乜皱纹，其实我觉得你个心，即系心入边咧，你系好。我会形容是几可爱的一个人嚟噶， 多谢啊！ 我可以举一啲例子，我记得嗰阵时我哋一起排戏嘅时候咧，有一次你上嚟我屋企度煮饭俾我哋食，我记得你系用咗一日时间去准备，跟住仲问我：我四点要上嚟噶咯，如果我唔系，我煮唔切俾你哋食噶。 系啊，我煮得比较慢啊，我唔系专业噶嘛。 但你嗰个心，你明唔明白啊？呢一个同大家心里面觉得黄秋生嘅形象系唔夹噶，其实成件事系。 是咩？ 系啊，人哋会觉得你好酷噶嘛。 酷啊，唔识煮饭嘅。 唔系啊，你酷识煮饭，但未必会选择。 好有心去準備一餐飯煮俾大家食啊嘛！ 即係我做嘢好乸西嘅，應該 係你唔好咁樣講，你咁樣講我點兜咧？咁係咪？ 係咁你做嘢，咁你要做好佢，梗係要啲時間㗎啦。係好簡單嘅啫嘛。 即係你繼續都係會，但你而家講都係酷㗎。 是咩？ 佢啊，咁啊酷啊！ 咁可能系啊，因为我记得我好后生、好靓仔嘅时候去洗头，嗰、那个洗帮我洗头嗰个妹妹一路溜我倾偈，话：哎呀，我好中意啲好酷嘅人嘅咁。我当时就系咁，几冇瘾啊！ 咁人哋、 真系 系咪人哋唔够靓啊？如果靓嘅话，你应该会讲多两句噶、啊。嗱， 咁我心谂洗头你洗头啦，讲咩酷咩啫？ 在冥想，我会是怎样？闲来便作曲，高声的歌唱。我似空中飞的小鸟，海阔天空。看看身边光浅的你，我最感心动。 好，嗱，问下你先吓，我哋节目叫《寻找快乐的人》啊 ，OK。我想问一下，其实周生老师你属于一个容唔容易快乐嘅人嚟噶？ 我唔快乐嘅，应该。 点解咧？ 应该系啲好唔快乐嘅人嚟。 仲好唔快乐添？点解啊？ 系啊，由细到大啲家庭环境唔系好快乐，所以成日都冇口木面咁样，冇咩值得开心。 哦，咁如果你唔开心嗰阵时候，你有自己有啲咩办法令到自己开心啲，定系继续？就系咁沉落去啦。 学咗做戏之后，就开始自己氹自己开心，自己同自己讲嘢啊，例如扮下啲声啊，引下自己笑啊，咁嗰啲咯。 即系你系自己会同自己玩嘅 ，OK。 是啊，成日都会出去同朋友食饭啊，都会自己同自己玩嘅。 你最叻扮咩噶？ 扮下King Sir同阿曾志伟倾偈咁啦。 喂，整两句嚟听下。 阿志伟，你我觉得你做戏呢真系都唔错。不过如果你个身形高翻少少， 你咪阿King Sir，系你咧，你咁样讲嘢嘅， 唔知你哋咁乜嘢，即自己玩自己咁咯。 话我知，赞美就冇事，浓茶茶就有奖。讲真，玩死都似。细个听我妈妈讲过，必信必忠。你要珍惜一分一秒，勇敢精进。 其实你觉得你自己嗰条路属于难行定易行？ 难行啊！ 点解呢？ 唉，你嗰阵时混血又唔瘦，而家个世界混血又话靓仔又呢又路咁样，嗰阵时又唔系噶嘛，中意另外一款嘢噶嘛，咁咪好啦。到你自己啊，已经年纪大啦，嗰阵啊开始啊接受混血啦，嗰阵啊个样啊唔知点解又似中国人咯，真系。因为你个样唔似中国人，冇得捞噶嘛，嗰阵时系。 系，因为 唔系古装都唔会揾你啊。 好典型小生嗰啲样咯，嗰阵时系。 咁都托赖啦，都做咗咁多年啦。不过嗰啲咁啊，做嗰啲正面嘅主角就好少会俾我咯。 嗯。 咁后来又好啲啦，系嘛，到老啦，到 累积咗一啲嘢啦。 累积咗一啲嘢啦，咁啊，哦，咁又发觉年纪大啦，咁跟住嗰个社会环境又改变啦，咁啊，哦，咁啊，而家咁坐喺度啦。 啊！頭先你都有講到少少你嘅屋企啦，媽媽好錫你嘅，我想傾少少你嘅媽媽可以嗎？ 可以，因為今日個狀態都唔會喊嘅。 舊年我諗對於秋生老師嘅屋企人嚟講咧，係幾發生幾多事嘅一年嚟嘅，係咪？即係你揾翻失散咗兩個嘅哥哥啦，係咪？咁你媽媽就 一個家姐啫， 係咪啊？咁媽媽就離開咗啦。我認識嘅你，大家可能唔知嘅嗰陣時，我哋一齊排戲，我哋有其他嘅工作。原則上每一日你完咗，你收工，你就去探媽媽。你是一个咁乖的仔仔嚟嘅。 唉，我唔乖嘅，其实就是之前唔乖先至，而家我想补偿翻啲嘢，但系都太迟啦。 几时系唔乖啊？咁 后生嘅时候啦，细个嘅时候啦， 即系唔黐家， 又唔黐家啦，又成日驳嘴啦，又闹我阿妈啦，咩都做齐啦。 咁几时开始系一个改变嘅时间？慢慢开始谂到啊，要用另外一个方法同妈妈去相处咧。 年纪大咗啦、 嗯， 年纪大咗，当佢真系佢身体唔好嘅时候啦， 系 咁啊，成个人因为身体，因为我又病过一轮啦，咁入边啲应该啲荷尔蒙又改变咗啲啦，个人又定咗啦，咁年纪一大啦，咁自己又有细路啦， 咁啊，開始好多嘢明白啦，咁就開始改變。 係。那個分別有幾大呢？你頭先你有講到嘅，即係細個唔識嘢會鬧媽媽嘅，但係後屘就用咗唔同嘅方法去關心佢，嘗試即係多啲時間陪佢，咁定點樣啊？ 咁佢病咗，梗係要多啲時間陪佢啦。即係都唔夠多噶啦。我而家諗翻起轉頭都，其實都唔係，唉，都好多時候都成日有成一個禮拜都冇翻去嘅，因為有陣時有啲嘢自己起身又諗啊，今日落去啦，哎呀，都係唔好啦，今日哎呀落雨又唔出去啦，哎呀唔知乜又唔出去，咁初頭佢都仲講到嘢，仲打個電話俾佢，但係打電話係好唔夠嘅。咁跟住後屘都講唔，佢啲嘢都講唔到啦，咁又會諗啊，咁打去都冇用啦，咁即係你會諗啲咁樣嘅嘢，但係係 某層面上係一個小小嘅藉口俾自己去偷懶定點咧？ 你其實到最後發覺原來你嘅出現唔係為咗佢。是为了你自己的。即是很多人讲话去探病啊，咁都昏迷啦，去嚟做咩啊，咁唔系为了那个人，唔系俾佢知道，是为了你自己嘅啫，其实。都好自私下噶，但不过会绝就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事实嚟嘅。 系。 咁当然啦，如果佢有知觉嘅，佢知道嘅，咁当然佢又会开心啦。但系都系好不足嘅，我长时期我都幻想啊，如果有间大嘅屋咧，同埋我阿妈一齐住咧就好啦。出边有个花园，咁可以推佢出去咧晒下太阳咁啫。以前成日有咁嘅幻想，而家冇啦，冇所谓啦，都过去咗。 个个问我系边一个，世界尽笑我傻，着住白衫，双手合十，喺眼内有把火。日日企喺天台度望住它飞过，自由自在好不快活，可惜唔系我。有冇问过你系边一个？有冇问你阿婆？细个病亲就讲故事，你记住有几多？模糊记忆中，佢话命运可冲破，自由自在系一生信念，否则成大错。 咁你同你自己小朋友，因为我见你同年轻嘅朋友相处好融合嘅，咁同你嘅仔仔呢个相处，点解咧咁样？ 完全唔掂啊，都唔系好彩我嘅。我谂啊，长时期习惯咗一个嘅相处嘅方式咧，因为我成日觉得我就认为父亲系一个背影嚟嘅，即系唔好成日坐喺度，日日翻到嚟都见到你喺度捽紧脚趾，或者系打住电话问我啊，今日我又炒牛肉噶，你几时翻嚟饮汤啊？咁嗰啲好乞人憎嘅，即系我自己咁心谂啦。咁当然，梗系我仔又唔系咁谂啦。 佢想你多啲陪佢。 又唔係喎，其實你係喺 你陪得多，我又會覺得煩。 你又喺度啦，咁但係如果我喺度，咁我假設啦，我真係由細到大咁咁咁咁人凳合一咁樣棟喺度啦，咁你翻到嚟見到一個撞似師奶嘅老豆，咁你有咩 或者撞似師鞋嘅，得個軀殼喺度嘅， 爭在未有啲髮卷咁樣卷住個頭咁你。就好似功夫入边啊，袁秋阿华哥嗰啲咁啊，华哥都好似啊，咁你真系唔死人真系。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哭，人间的跌宕，默默认生，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 今年你啊 一部電影啦，就推出咗嘅時候咧，大家嘅反應好好啦，啊淪落人啦，當中咧有幾句嘅對白，好想問下你嘅，其中一句就係講做人好難做到佢想做嘅嘢，你覺得做人係咪好難做到佢想做嘅嘢噶？ 係噶，做到你想做嘅嘢好開心噶。 嗯，咁你算唔算做到你想做嘅嘢？ 我係噶，我係噶，所以好幸福噶，做到自己想做嘅嘢。 嗯。 所以咪做得好咯，你要做啲自己想做嘅嘢先做得好噶。 嗱，另外《淪落人》里面讲到嘅另外一句咧，我都想请教下你嘅。讲到 still human, still dreaming， 对你嚟讲可唔可以套用喺黄秋生身上面啊？ 我谂梦想呢样嘢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整个人类嘅所有关于人类嘅嘢咧，进化好、历程又好、历史又好，乜都好，全部都系关于梦想嘅东西嚟嘅。 嗯， 你真系可以谂得到系嘛？飞机最初系梦想嚟嘅，火箭系梦想嚟嘅，吓高楼大厦梦想嚟嘅，冷气机梦想嚟嘅，雪柜梦想嚟嘅。 嗯嗯嗯， 所有呢啲嘢都系梦想出嚟嘅。 即 系 由冇，你因为你想佢有，所以你就制造咗佢出嚟啦。 先有梦想，跟住佢变成一个理想。 系 梦想系不足够嘅。 嗯，吓 如果我哋净系得个谂字咧，坐喺度咧，唔将佢变成一个理想咧，创造出嚟咧，咁啊，只不过系发梦嘅啫，冇用嘅。 即系得个谂字咯， 唔爽啦，自己发完梦咪吓。 系。 咁所以梦想系非常之重要啦。 其实我知道好多你做嘅舞台剧咧，你嘅剧团啦，都会揾一啲年轻嘅演员合作嘅。有冇啲乜嘢嘅说话想同年轻嘅朋友讲下咧？ 想讲嘅就系当你凝视深渊，深渊同时凝视着你。 嗯。 啊！呢個係一個尼采啊，一個哲學家講嘅一句説話，個意思係點解咧？就係話當你去面對魔鬼嘅時候，你隨時你會變成隻魔鬼。 係。 咁呢個係要好小心啊，因為咧佢會令到你咧心生仇恨啊，同埋你嗰個痛苦咧，將你嘅人性扭曲啊。咁你盡量去面對佢嘅時候，你唔可以變成你嘅對手咁樣。 嗯， 你要保存翻自己。咁呢個好難嘅。 係 啊，咁啊，盡量咧就去警醒自己，唔可以自己去變質啊。嚇，即係你嘅對手去做一啲好好殘暴啊，或者係變態扭曲嘅事咧，你唔可以好似佢咁樣你去報復咯。 嗯 啊，第二咧就係當一個社會氛圍。你旁邊的環境，甚至可能你的家庭，你旁邊所有嘢啦，或者學校或者所有嘢有壓力俾你嘅時候咧，你要盡量去令到自己唔好作一啲無謂嘅犧牲啊。 嗯。 啊，當你人有壓力嘅時候咧，你嘗試下可能揾其他方法啊，食兩粒朱古力啊，食餐好噶啦。 Cheer up 下自己。 揾朋友傾下偈啦， 係 啊。揾啲專業嘅人去解決困難啦。宗教啦，甚至哲学啦，或者系一啲做运动啦，各种各样嘅嘢，令到你自己唔好作一啲无谓嘅牺牲，因为你牺牲咗，其实件事少一个人之余，仲系解决唔到嘅。 今日多谢晒黄秋生 ，thank you。 好嘅。看到黄山遍芳草，静静地在配合舞步，只听见。有天使飞到在倾诉，细细说会给我祷告，流着泪为那日引路，慢慢幻象是现在在。刹那未识已经变苍老。在每日退步，已悄悄在抵抗不了命途。那次爱瞬间变沙土，你为亦是但值不保，剩下寂静沉，心全无。 洗不干，茫茫现在落寞地面，回过去总感觉虚空问谁，回望去以千金买得痴醉，慢慢地 哇！第一集我哋就有黄秋生，真系 四隻歌都系秋生歌噶。 系啊，其实我好记得我开头我揾佢嘅时候咧，我系有啲战战兢兢嘅，因为我好，因为个样真系酷啊，所以 佢样真系好恶嘅。其实唔好话酷啊，我真系觉得佢恶嘅嗰个样。 咁佢后生嘅时候，好似佢所讲，佢系真系如果你用而家嘅讲法，唔系有啲所谓嚣咯或者串咯， 系 咁噶 嘛。其实而家都系嘅，我谂佢都唔会否认嘅，佢都系串嘅。 我个人都系嘅本身嘅。 但其实佢个人个心底系真系好好好慈祥嘅。咁 个样真系好恶。 但我要问佢嗰阵时，我都有啲战战兢兢噶。 因为你望住佢噶嘛，你望住个嘉宾噶嘛。 跟住我就即系揾佢嗰阵时，我就喂，帮我做个访问得唔得啊？咁样 咪咯，你哋食过饭噶嘛？煮埋饭俾你添。 但系都会惊嘅，即系跟住，但 系 佢 啊，真系都 佢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好啊，几时啊？约时间啦、啊，咁样即系。其实呢个就是另外一个面目的黄秋生咯，即系佢平时就会好似好恶咁，但系其实佢入面系好多爱，好善良。譬如我同佢排戏嗰阵时咧，佢经常都会咧特登早啲翻嚟排戏，但系佢为咗排戏就要做啲乜嘢咧？佢就睇我哋嗰班后生嘅，我哋一早有好多 warm up 啊、training 啊咁样，好体力劳动嘅，佢就真系坐喺度翘住晒喺度睇。但系你见到佢块面系好满足，跟住就会讲：哇，你哋真系好靓，好好，即系佢系好锡一啲后辈噶咯。 不过而家可能已经系即系升华咗去另一个阶段咧，佢已经系真系为人师表咁样嘅级数咧。会唔会就多啲就系提携后辈啊？所以譬如头先你最尾问佢一啲即系对而家后生嗰啲一啲提点嘅时候咧，你睇佢直情好似同佢上一堂咁样啦。 哇！佢讲呢啲说话真系，我要剪咗啦，已经，因为要即系时间 不能进录啊， 不能进录啊。佢仲有啲唔同嘅例子啊，亦都有同我讲到即系佢自己作为一个演员啦，佢点样睇演戏啦，各样嘢，佢点样睇生活啦，咁但系呢个浓缩嘅版本咧，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喺秋生身上面度揾到一啲。虽然佢就话自己唔系一个开心嘅人，但系其实你见到佢咁讲啫，佢呢一刻佢 都 好享， 系 啦，佢享受佢嘅生活，都可以同大家分享。 不过我估到佢唔容易快乐嘅，因为咧其实佢一个好中意谂嘢嘅人。 系 你见佢接嘅电影啊， 要求亦都好高。 佢自己做嘅嘢咧，因为你一中意谂嘢咧，你好容易就会谂下咧，越谂就越一系就睇得太透， 系啊系啊， 一系就即系越谂越复杂咁样咧。 我亦都开头有好担心，即系究竟如果我想问佢同佢妈妈嘅相处，佢会唔会讲咧？其实佢冇保留嘅，唔知讲咁多添啊！即系佢当中仲讲到一啲即系几好笑嘅嘢，但系哎呀要剪咗，但系冇机会啦。即系之后可能有一集就将嗰啲被剪咗嗰啲咧，就一次过就俾晒大家听咁样啦，系咪？ 系冇错。 嗱，礼拜四咧继续咧都会有呢个寻找快乐的人嘅，做定少少节目预告啦。下一集咧就剪好咗噶啦。不过咧我要介绍嘉宾之前，我一定要多谢陈德顺， 系 我哋嘅监制， 帮 咗好多剪接嘅嘢啦。跟住 Kitty， 因为我唔识剪带。Kitty 出镜同又教我啦，其实成个二台 office 嘅同事啊，佢哋每一个都睇住吓你又错啦，唔怕过嚟啦，我会帮到你噶咁样。 你可以 多谢佢哋 做一集寻找剪带的人， 系啊，揾到啊。下一集寻找快乐的人有边一个咧？ 系 有一个好嘅朋友，佢结婚嗰阵时，我第一次做姊妹啊，就俾咗佢。 系啊， 下个礼拜四我哋会有赵学而。 好啦，我哋期待下个礼拜啊，而家听新闻先。 因为情报显示袭击并非来自也门的方向，又说伊朗并没有将这些武器部署在国外，没有证据显示袭击是来自伊拉克。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会在未来48小时公布对伊朗实施新制裁的细节，又说华府在应对伊朗的问题上有多个不同的选项。伊朗警告如果采取行动，德克兰会马上回应。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12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炎热和干燥，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29点，跌324点，总成交38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5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报9793点，升4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8.8跌4.2，友邦保险76.5跌2.4，盈富基金27.35跌3毫，建设银行5.99跌1仙，美团点评75.15跌2.5，瑞星科技46.8升2.4，中国平安92.35跌1.35，港交所230.6跌2.6，信宇光学科技119.4升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6，英镑9.76，瑞士法郎7.854，澳元5.313，加元5.889，新西兰元4.941，欧元8.6374，每百日元对港元7.2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774。日经平均指数报22027点，升66点。港金现价报1394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4.72美元，卖出1495.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月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就排到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观塘道方向油塘近月裕民坊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牛头角定富街。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做卫生署提提你，唔好长时间坐喺度，记得抽时间喐一喐，松一松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你对阿欣有咩感觉呢？ 一个好可爱嘅小伴伴，完全估佢唔到系识打排球嘅。佢话佢好中意火影忍者，又系估佢唔到噶咯。 Hello， 我系 Heidi 刘海琪，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彩由于我哋嘅环节有所调动嘅关系呢，咁我哋之前嘅豪语录呢就会由而家开始呢先正式播放㗎。而喺之前嘅时间呢，唔好以为同夜马一样冇取消到。冇取消到。 係因为之前我哋礼拜四嘅豪语录呢就係11:30嘅。而家开始呢就会变由12:00嗰度先同大家见面嘅。 係呀，冇错啦。咁所以而家我哋又开始恢复返跑马，係恢复返豪语录啦。豪语录，我的未来啊是什么梦呢？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 话说咧，呢两日咧就接咗个工作咧，就去咗大学嗰度咧，就同班学生咧就睇下可以点样分享做主持嘅心得技巧。咁啊，当中咧有一个功课要做咧，就系、是。就是訪問翻我啦，係啊，呢個對佢哋嚟講係一個最大嘅功課，因為你訪問啲冇乜嘢好訪問嘅人咧，好考功夫噶。而琴日我亦都接受咗呢班同學嘅畢業嘅功課示範，我真係好想講下，當中有兩條問題都令到我再三思量啊。咁首先第一條問題咧，佢就話。其实你有冇试过咧喺你工作嘅阶段里边咧不停上网咧揾自己嘅名咧，想睇下自己咧喺呢个社会上面咧有几多嘅存在感噶？系有噶，我相信每个人咧，当你即系特别系做我哋所谓呢个传媒行业咧，无论你系幕前幕后点都好咧，可能你有一轮咧，你有呢种虚荣嘅感觉嘅，可能你都会想上网睇下自己啊，陈大文呢个名。究竟有啲乜嘢嘅结果会出咗嚟呢？吓，我系曾经沉迷过呢一种自恋嘅游戏噶。不过当然啦，好快你就会发觉呢个游戏有咩好玩呢？揾嚟揾去都揾唔到你心目中希望嘅结果噶。喂，你玩得呢个游戏，你嘅希望，哇，好多人谈论你啊，你好红啊。然后你就会发觉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莫讲话唔系好多人谈论你啊，谈论亲你嗰啲。都唔系好嘢嚟嘅，所以我琴日都同呢位同学讲戒咗啦，而家唔再研究呢一个自己名字嘅存在感啦，平淡啲好。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嗱，跟住呢个问题咧，我就觉得几得意嘅，佢就问咧，佢话咁你有小朋友啦，佢话咁你希望你嘅小朋友第时大个咧喺网上面都系打你个名落去，都系打曾志豪呢个名。你希望第时你嘅小朋友喺网上面见到嘅爸爸系一个点样形象咩结果嘅爸爸呢？哇！呢条我真系觉得咧系问得好，同埋令到我都谂咗好耐。嗱，你谂下个第一条问题就系，当你仲系年轻，可能自己拼搏嘅时候，你自己喺网上面你就揾自己个名，你期望见到自己一个点样嘅样，咁啊每个人心目中都有答案啦。但系紧接住佢问嘅就系，咁你嘅下一代咧，你希望你嘅小朋友喺网上面见到嘅会一个点样嘅曾志豪咧？咁我当下咧，我就咁样话俾佢听，我话咁当然啦，如果佢见到觉得我系英雄嘅，就固然最好啦。但系呢样嘢就好难嘅。如果佢揾到我啲资料之后，佢会发觉啊呢、這个老豆都冇失礼街坊嘅话咧。喂，咁就已经系好难得㗎啦。点解呢？嗱，正如我琴日都同嗰啲同学讲呢，我话就算系嗰啲天王巨星啊，譬如我成日睇嗰啲外国嗰啲球星呢，好得意㗎喎。我哋作为球迷呢，就梗系当佢哋神咁拜啦，嗰啲咩哇 ,Kobe Bryant 啊嗰啲咁样。咁但原来呢，佢哋自己嘅小朋友呢，佢哋唔鍾意自己嘅爸爸媽媽㗎，即係所謂唔鍾意嘅意思呢，唔係話同佢關係疏離，而係可能佢日日都見慣嗰個巨星，佢日日都見到高比拜仁，因為嗰個佢老豆嚟㗎嘛，佢竟然呢會話我都唔鍾意睇佢打波嘅，我鍾意邊個呢，我鍾意其他球星，係唔會崇拜自己嘅屋企人㗎。呢一样呢你见得都几多下㗎、啊、所以有阵时嗰啲即係无论系演员啊歌手呢，可能佢话唔系我啲細路呢系鍾意可能我同期嘅其他歌手反而唔鍾意自己㗎，可能英雄见惯亦常人。嗱、啊、所以第一，你想你个小朋友当你英雄呢系有啲难度㗎，但系如果佢会觉得你唔失礼呢，其实都好足够㗎啦。即是话当你的小朋友望返呢位爸爸，佢喺工作喺佢人生喺佢咁多唔同经历里面高高低低起起跌跌啊，又犯错啊，又改过啊，改过完又犯错啊。总之佢睇完之后，如果拉埋条 curve 啊，就好似你飲完水一样，哦，拉匀一生嚟计，如果佢仍然觉得你呢个系冇失礼佢嘅话呢，咁其实你呢个成绩表都算考得几好㗎喎、哦。你諗下好多时候你都会嫌弃嘅就系，哎，又咁嘅老豆真系衰啦。咁所以你话做到呢一个成绩容唔容易呢？ 嗱，呢个唔单止系即系我觉得自己嘅体会，其实可能好多朋友你都会谂呢个问题，唔好话自己系咪咩公众人物啊，其实你自己都要对自己嘅小朋友、对你嘅未来要交代噶。咁可能你都可以谂一谂嘅就系、是、啊，第时啲小朋友如果问你，问翻爸爸、问翻妈妈，究竟佢做过啲乜嘢，你会唔会都有信心可以俾到个好嘅印象俾佢呢？譬如如果你啲小朋友问你啊，你做过啲咩好值得骄傲嘅嘢，喂，你答唔答到俾佢呢？定係你可能淨係同佢讲到，嘿，阿爸最叻咪就係买楼，200万买楼，1200万放出嚟，劲啊！嗱，可能好多人呢嚟到今日，如果你要问佢嘅话，佢个答案真係咁㗎喎。咁你就要諗下啦，啊，你估你个細路会点呢？嗱，可能你嘅細路会话，多谢你阿爸，如果唔系我而家点结婚呢？系咪全靠父干咋？定係可能你个細路会话，吓、啊，唔系，我阿爸唔系问你买楼最叻系几时、啊？我问你有啲咩好骄傲嘅事、啊？又或者你有冇做嗰啲你觉得好啱嘅嘢啊？有啊，200万买楼，1200万高位放出，好正確啊，啱啱好 perfect time 啊，啊都可以系咁样嘅。不过你都可以谂下有冇更多呢？喂，呢、這个问题真系值得你谂，值得你问，值得你深究。如果所有答案全部都系同钱有关嘅话呢，都唔可以话你错嘅。不过你会唔会惊你嘅细路会失望呢？万一原来钱对佢嚟讲唔系最重要嘅考虑嘅话，可能佢就会不停问你，阿爸可唔可以唔好净系讲钱啊？究竟你有冇啲咩做得好啱、好正確、好骄傲？你付出咗究竟有几多噶？嗯，咁你就要好好地谂一谂，每一个人你都有一个搜寻引擎俾你嘅小朋友，究竟你会留低一个点样嘅搜寻结果俾你啲僆仔？俾你嘅未来呢？跟着希望在动， 台通识60秒。 身为固定电力装置的拥有人，而该电力装置的允许负载量超过100安培，根据法例最少每5年要为装置安排一次由注册电业承办商进行的检测以及领取测试证明书，即是表格 WRE。 表格在签发之后的2个星期内要交去机电工程署加签，而电力装置拥有人应该好好保存这一份的证明书。如果装置拥有人未能够在5年限期前完成检测，即属违法，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由于固定电力装置检测是需要停电进行，如个别住户有特别的需要，例如需要长期使用医疗仪器，可以事前同业主立案法团、物业管理公司以及是注册电业承办商沟通，以便作出合适安排，譬如选择局部停电，又或者为有需要的住户提供临时供电等等。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署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洪其俊， 二台通识60秒。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睇睇你啦，而家气温已经去到30度啦，相对湿度56%，哇，干到咁样嘅，晏昼炎热同埋干燥嘅吓，展望未来几日都好 dry 嘅。 嗯 ，OK， 好啦，嗱，即系咧，每一个地方咧，佢又想控制一啲嘢嘅时候咧，都有啲规矩嘅，即系譬如唔想啲人乱咁过马路，或者啲车要唔可以超速，等等嘅嘢啦。咁其实都希望咧有啲规矩咧要大家遵守啦。你违规咧，咁就会 罚你 嘅。咁呢个好正常嘅，世界各地都系咁噶啦。 冇错。 咁你觉得有一啲方法啊，佢又唔系想咁做，但又想提一下你嘅，即系话俾你听，喂，提下你，如果咁样做咧，你就唔好啦。咁讲紧真系揸车嘅啫，都系揸车，你唔好超速啊，唔好唔遵守交通规则啊。你觉得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去叫嗰啲司机，喂，你真系小心揸车啦？ 即系唔系罚你嘅，只系提醒你嘅啫。 调翻转头谂咯，系奖佢咯。 即如果你冇做错嘅奖成日都会话即走唔甩嘅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定有佢嘅法例。咁通常法例嘅时候呢要執行嘅话都系罚佢嘅。如果搵啲嘢奖佢鼓励佢嘅你要遵守个交通法例会唔会都系一件啱数嘅事呢 我就諗会挂啲大型广告牌喺隔篱。由于大部分嘅车主呢即相对都系男人嚟㗎嘛。男性多啲我哋挂广告牌写住男人不应该太快。 哦，咁女士系 男人不喜欢太快。 咁女士系驾驶者咁点啊？ 系咯，女士驾驶者就 是、 女士喜欢慢慢来咯。 哦， 女士喜欢慢慢来， 大家慢慢来。 男人不应该太快。系，跟住男人喺度就系，或者男人最怕被人说太快。哦，咁就哇，就收慢啲，收慢啲，收慢啲。 我觉得呢个唔够直接，你要睇文字嘅话咧，会令到你分咗心啊。反而如果都系一啲嘅广告嘅话咧，即系好似香烟嗰个包装啫嘛，有一啲咧就影到你话变咗九廿岁咁嘅样啊，跟住个支烟又。向下劈啊，即系之类嗰啲有烂脚啊嗰啲咧， 吓佢嗰啲冇用 嘅。即系如果吓嘅话，喂，咁佢香烟都用紧啦，你卖佢嗰啲广告嘅话，可能就系嗰啲真系你撞车啊，究竟啊每个画面系点嘅咧？大大张血淋淋咁样，咪叫血淋淋啦，打出嚟话俾大家知，如果你都唔小心驾驶嘅话咧 ，you will be the next one 咁样， 唔得唔得唔得，因为咁样咧，我只要有一定快嘅速度。快到睇唔到嘅， 哦， 咁就睇唔到噶啦。 咁但系 我重新， 总系 睇唔到佢。 画面系震撼噶嘛，即系提醒翻你。 咪分心咯，你见到佢惊噶嘛。 咁又会。 不过如果用呢个角度，不如我哋砌嗰啲咧路牌 coupon， 即系嗰啲优惠号码，你要够慢咧先可以睇到佢个 number。跟住咧，每一次嘅高速公路， 咁全部都突然之間慢車嘅話，其實都係好危險嘅喎，大佬。 慢好過快嘛，你唔想 你無端端你撞車喎，後面嗰個咪撞埋你咯，危險啊，仲危險啊，呢、這個唔得啊。 總之就隨時提醒你，而家要收慢，哇，有 coupon 啦，哇，都優惠碼 咁 嗰啲嘢。 咁但係你周圍貼廣告啊，幾時候你唔好話淨係揸車快嗰個睇到，可能有時慢車你又可以睇到，可能行路嗰時你停低車嗰時望到噶嘛，係咪啲廣告周圍都？ 哦，咁樣啦，如果你係快嘅話咧，就會有個男嘅警察叔叔。俾牛肉干你，但如果你慢嘅话咧，就会有个女嘅交通警过嚟咧，就会交换电话， 支持你，系嘛？ 好开心啊！即刻， 我冇嘢好讲。 其实我哋两个尽咗力噶啦，你睇下呢个题目几咁空泛先得噶。 系啊，唔系啊，即系话点样去劝？ 仲唔够空泛？ 我知，即系话点样劝喻一个方法啫。但系嗱，通常咧， 你同民政諮詢嗰啲冇乜分別啫，掟個題目出嚟，跟住我哋兩個區議員幾落力啊，頭先。 我哋 交足氣噶， 我哋有唔止十幾秒嘅時間啦， 係啊，兩個飯盒都俾我哋啦，係咪先？ 有飯盒，係盡咗力，盡咗力。 咩地區？快啲開嚟聽下先。 喺大陸。 好，大陸。係 啦，咁有一個地方咧，叫做咧雲南。 雲南。 係啦，咁有條村，咁裏邊咧就好得意喎。咁 天神村。 喺佢咧就都係一樣，因為佢地方大啊嘛，即係所以。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管治方法咁佢都当下子咧，佢哋嘅叫做交通警 系， 咁佢都觉得喂真系唔好啊，大家要真系小心揸车啊，因为可能意外唔系几好啦咁。咁佢就喺佢哋啲车上面，佢哋啲车咁咧、哦、就有一条咧，佢好忠心嘅红底黄字，同埋好似啲国旗咁嘅颜色咁样，即系咁嘅红底黄字啦，咁就养眼啲啊嘛，架车白色嘅，咁样就喺佢条车身。车身 即本身嗰架汽车系白色嘅， 系 佢咧就喺个车 身就睇住两只门啦，咁好似一条环嘅 banner 咁，即系啲字眼咁样，一啲句语就贴咗喺度，系啦。 嗰 架 车系咩车？对唔住，系普通任何一架车都要咁样。 唔系佢咁啱有架车， 咁啱有一架 车， 唔系一架噶，有几架噶？ 车队嚟噶， 应该系公车嚟噶，咪应该系佢哋嗱，佢又冇讲话 即系政府嘅车辆啊咁样。 佢叫村委啊。即系佢 嗰 条 村嘅车啦，属于 系啦，因为 村长个车咯， 村长个车队系啦，啊，咁即系呢个新闻都好内涵，不过我都觉得啊，真系时候可以讲下。咁佢就唔用一啲鼓励说话，因为佢平时咧好多时咧喺个大路牌度咧，佢最多会有啲鼓励说话。 嗰啲咩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喝得醉醉，撞得碎碎，全部都系呢啲。 咁呢啲咪好咯？系咪叫相对地温和啲，你接受啲噶嘛？ 都系， 但系呢条村就唔系。系啦， 系 佢觉得 开快车可耻， 你试下揸快啲啊，死噶咁样啊， 系 啦 嗱嗱，即系咁样嘅， 一人开快车 出嚟噶， 真系噶，粗口字都有， 唔系粗口啊， 一人开快车，四代都受罪。 哦，应该系即系例牌呢啲啦。 四代都受 毁村灭族，全因揸快车。 哇， 佢咁样 系好狠噶， 应该系呢个方向。 方向 例有啲咩例子咧？咁 佢啱啱开个头唔系咁讲 噶。你唔好净话好狠啊，系有啲咩啊？咁样个例子系 佢话人畜不分居，又无子孙，又无妻。 人畜系畜 生 嘅畜 啊，系啊， 人畜不分居， 系啊， 咩叫不分居啊？ 不分居即系居住个居咯。咁佢 第二句咧， 嗱，跟住无又无子孙又无妻，系啦， 又 无即系话 即 系 无后咯， 系啦， 系 啦，系啦，系啦，咁啊，跟住有一句就话乱搭乱建，全家短命。 哦，即系全家都会死得快。 我佢黐线嘅系啦，咁咧仲有一句说话咧就系。不出而无功，全家冇祖宗，即系佢有啲咁嘅。 但系呢个同超速冇关系。 唔系，即系我讲紧啊，即系话而家咧，佢我知佢冇关系啊，但系问题系佢讲紧将。 你明明头先讲紧超速噶。 唔系啊，即系话佢有啲。 佢都讲路 面 嘅 安全。即系路 面安全， 佢都有系咁样噶嘛。咁但系而家佢就将呢啲标语咧贴晒喺嗰啲车度，惊死人睇唔到，就话喂提醒你一啲事情。咁你点会用一啲诅咒嘅说话同啲村民讲啊？ 我又覺得詛咒係冇所謂喎，即係如果 有 講， 有所謂㗎。頭先你聽清楚佢內容，佢唔係講緊超速㗎，佢只係講緊咧人畜不分居。即係我相信咧，因為佢農村，可能咧佢嗰啲豬欄啊，或者嗰啲即係動物咧，佢哋又混雜。就冇好好圈喺一个另外嘅地方，可能驚佢哋会有传染病交叉嘅，咁所以佢就用一啲好严峻，譬如你第一句人畜不分居，无妻咩，无幼又无咩嘛， 又无子孙又无妻， 系咯，所以 佢冇晒嘢啦， 系啊，佢应该讲呢啲嘅， 即系佢摆喺架车度就驚你啲人睇唔到，咁就周围佢可能啲村委嗰啲车咧就周围巡视嘅，咁我明明喺啲 村委就系佢嗰啲村政府，佢哋嗰啲干部，咁应该就想宣传一啲咧纠正呢条村里边。一啲所謂即係唔好嘅一啲作風， 唔係，我覺得其實都係一個好嘅做法啊！即係講真，成日好正面嘅口號，我哋平時都講唔少啦，係咪？但係有陣時，如果你真係有人聽咗咁多嘅話咧，咁你就唔使照做下一波嘅宣傳攻勢啦。 不過唔係啊， 但 係 喎，你譬如喺睇路面度嗰啲牌好貴，即係可能政府做，可能比較叫大愛啲，會唔會係叫做？ 唔關事啊，唔關事。錯重點，呢個係中國農村咧，不嬲俾人詬病咧，其實全部都用啲好高壓野蠻嘅。手段咧係去宣傳呢啲政策嘅。 咁點解佢唔學下政府咧？咁佢都 係政府嚟 嘅， 村委係政府機關嚟嘅。只不過咧，你去到見到所謂大愛嗰啲咧，就大城市。可能你話咧嗰啲就即係嗰啲係城市人嚟噶嘛，因為佢城同埋鄉咧個分別真係好大嘅。嗰陣時話嗰啲驅逐嗰啲低端人口咧，咪全部喺農村嗰度咧，就話 打壓 咩？直情話低端人口可恥，咁成日都會講呢啲噶嘛。咁譬如嗰陣時捉超生咧，最出位噶啦，即係話咩零超咩零位十座墳都不准咩一個超生，係啦。咁嗰啲 多咗個 B 咁樣。 係啊，即係其實已經係一向都俾人哋詬病咧，就係都幾即係恐嚇啊， 高壓啊， 高壓啊。 咁點解叫大政府啦嚇？呢啲叫比較細，因為佢啲村委咁樣比較再落好多層啊嘛。咁點解佢可以咩平民？安回家来咁又可以咁正面，嗰啲又可以咁心狠手辣去诅咒人嘅咧？ 头先咪讲咗咯，如果你系可能系一般，即系你话大城市嗰啲嘅，咁因为你接受嗰啲对象咧系城市人咧，反感噶嘛，同埋你如果你咁样做，佢哋会反抗噶嘛。咁但系对农村嚟讲咧，佢哋成日都觉得你都冇知识嘅，你哋嘅声音弱势，我哋可以点样咧用一种咁嘅高压去对付你哋咧？你都唔可以出声。 咁我咪好唔公平咯，即系咁样。我话我成日望住啲字眼咁样喺度话鬼我。我仲要嗰个做咗十八代，又冇妻儿冇子孙。 你如果你再仔细读头先嗰个三个口号咧，你就会发觉其实佢哋所宣传嘅嗰个所谓嘅即系政策有几大件事啦。第一个就人畜分居啦，即系其实只不过系你等于你香港，如果佢叫你嗱勿摸禽流感，系啦，唔系勿摸禽流感，勿摸活家禽，慎防禽流感。其实佢即系叫你都系要分开啫嘛。如果你成日喺香港噶啦，你无端端呢个。咩一摸活家禽啊！你全家唔知咩就咩头晕啊，或者咩全家唔知咩散啊嗰啲咧，你都会好反感啊！哇，你使唔使咁恶毒啊？ 系啊，佢真系好恶毒咯。 系啊，嗱，咁仲有咩头先？你第二句系咩嚟 啊？仲有一个啊， 头先个咩嚟？ 咪就系话咯，乱搭乱建，全家短命咧，即系可能佢啲搭建 佢有违规啫嘛。嗱，呢个啱晒啦。香港都試過捉僭建啦，我哋捉嚟捉去啲僭建，最多都係罰你錢嘅啫嘛。你會唔會嚟一句就話全家短命？係 真全家短命，佢真係詛咒佢。 你試下同嗰幾個高官咁講啊啦。 嗰幾個曾經 違規 嘅 咁，淨係得嗰個違規嘅， 係咯， 高官或者高官嘅老公， 係咯。 咁如果你講緊人哋 全家短命，好好恐怖㗎呢啲。你一諗起，你一套落香港呢啲實際情況，你就會發覺，哇，使唔使咁惡毒啊？真係 嗱，我覺得始終都係一個法例嚟嘅。如果佢用一個相對地惡毒嘅方法提醒到人嘅話，我都覺得冇問題，即係冇咁冇咁錯 啊。好啊，我哋人性係應該嚇尊重翻人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批评美国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公然同港独分子、港独分离分子黄之锋之流，以支持所谓自由同正义为幌子，赤裸裸干预香港事务同中国内政。公署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同坚决反对。美方政客的言行同其标榜支持一国两制自相矛盾，背道而驰，充分暴露不可告人的政治用心。发言人表示，任何人都没有搞港独和颜色革命的权利和自由，没有凌驾法律破坏法治损害公共秩序的权利和自由，没有引狼入室勾结外部势力的权利和自由。公署强调，反中乱港的民族败类必被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发言人敦促美方有关政客摒弃傲慢与偏见，顺应香港主流民意，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香港马主协会前会长吴松表示，马会昨晚基于安全考虑取消在跑马地所有夜马赛事，是无奈但是亦要接受，但以社会运动而宣布取消赛事是绝无仅有，马会一般不会闯决取消赛事，但强调人马安全是最重要。吴松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如果有人昨晚用雷射笔照向马匹的眼睛，会造成危险，尤其马匹容易受惊，容易影响在场人士的公众人士。另外，如果有人围堵跑马地并且入场叫嚣，亦都会影响马匹和现场人士。他又估计取消昨晚赛事令到政府少收大约1亿元的税款，亦都影响马会大约5000万营运开支和慈善捐献。吴松又说，相信要在今年补赛有难度，希望不满的人士自律，不要影响赛马事业。最后战王画家的潘浩超被控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刑事毁坏和袭警等九项罪名，他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被拒绝，需要继续还押。法官解释，考虑所有文件和事项之后，认为如果批准潘浩超保释外出，他有机会干犯其他罪行或者弃保潜逃。潘浩超涉嫌在6月21号包围湾仔警察总部，并且向7名警员、警中外墙和扶手电梯掟鸡蛋。他早前曾经向东区裁判法院申请保释被拒，今日再向高等法院提出保释申请，同样被拒绝。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减息四分之一厘，是今年第二次减息。主席鲍威尔说，如果经济下滑，可能需要进一步减息，但是目前未见或者预期有需要一系列的减息行动。香港金管局表示，美国减息短期未必对香港利率有太直接影响，要视乎港元供求。金管局总裁陈德霖说，联储局内部对年底息口走势睇法分歧，情况较为少见，提醒大家要小心管理好风险。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下午炎热和干燥，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21点，跌332点，总成交38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5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3点，升4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8.2跌4.8，友邦保险76.55跌2.35，盈富基金27.3跌3.5， 建设银行5.99跌一仙，美团点评75.1跌三毫，瑞星科技46.8升2.4，中国平安92.2跌个半，港交所230.6跌2.6，信宇光学科技119.3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7，日元107.84，瑞士法郎0.997，澳元0.679，加元1.329，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103，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104。日经平均指数报22,076，升115，港金现价报13,940，跌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4.65，卖出1,494.9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哇，陈师奶，你找什么啊？ 哎，我唔见咗啲好紧要嘅嘢啊！ 嘿，你唔见咗好耐嘅咧？ 啊，你点知噶？ 有样睇噶嘛，成日愁眉苦面咁，肯定唔见咗快乐啦！ 唔使惊，丰收快活人同你寻找快乐。 衣食住行，东南西北，我桂花田会喺生活之中同你寻找快乐。 详情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 系咪咩生活嘅快乐都可以寻找得到噶？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着上学上班，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公司想起个棚架，你哋有冇好介绍啊？ 有钱赚我去搭啊，老细。 唔可以噶，好危险噶。 我系幸运儿嚟噶，唔使惊啦。 唔得噶，要受过训练合资格人士先可以做噶。同埋我都未买安全工具。 唔使啦，我系幸运儿嚟噶嘛，唔会跌亲我噶。 唔系幸运儿就得噶，要有独立救生绳先可以保障安全噶嘛。 要做幸运儿，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棚架安全要监督，安全施工勿放松。我系顾家峰。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Hello，Hello， 欢迎大家收睇第一集《丰收大挑战》。Yeah. 好开心啊！今日真系有好多嘅家庭观众都系冇嚟到现场噶吓，咁啊唔紧要噶，我哋一样会保持好高亢嘅情绪噶。我哋呢一集咧，请嚟两位参赛者同我哋进行任务挑战。今日呢两位介绍一下先，第一位就系龟大田。 Hello， 大家好，你好啊。我是龟大田啊！ 大家唔好歧视啊！清洁工人都可以参加比赛噶吓。好啦好啦，我哋参加者嘅第二位就系家峰。 Hello， 大家好嘛，食咗饭未啊？ 系啦，冇错啊吓，现场明明冇人噶，但系佢都会同你哋打招呼噶吓。相信两位都好紧张咧，好想知道究竟我哋今集嘅风骚大挑战咧会玩啲咩内容噶吓。麻烦两位参赛者去到我哋嘅外面停车场，我哋交俾你啦，出边嘅同事。哦，今日冇人翻嘅，所以都系我。好啦好啦，两位不如望下你哋嘅后面先啦。 咁样望啊？ 你后面系冇乜好望嘅，不过好过望前面啦，系咪先？ 系咩嚟噶？哇！ 见唔见到系咩嚟噶？你喺后面再打高个头望上天度， 哇！ 月饼啊， 系啊， 我哋挑战唔系食月饼系嘛？ 呢位家风参赛者，你啱咗一半啊！月饼就系月饼，不过你哋嘅挑战就系斗快抢月饼。 吓？喂，有冇听错啊？啊，中秋都过咗啦，仲抢月饼，你咪俾啲过期嘅月饼我哋抢嚟食啊嘛，食正我哋咁点算啊？ 冷静啲，冷静啲，听我讲埋先。 嗰啲系道具月饼嚟嘅啫。咁啊，重点咧就系夹喺月饼里边嘅嗰啲奖品礼券啊！你知唔知啊？大奖系商人欧洲来回机票包五万酒店同埋五万蚊嘅免签账额啊！系咪唔想要先？ 哇，又真系几唔错嘅。我知，但系嗰啲月饼高高挂在天空上啊，我哋可以点样去抢佢啊？ 系，问得好啦，你哋就要抢月饼，先要搭个竹棚出嚟，再爬上去拎。 咁啊，以我所知，唔系所有人都可以玩到呢个游戏噃。 真系咁样嘅，嗱，你冇睇住你自己系似住靓仔后生，嗱咩唔系任何人可以去抢月饼噶？你唔好同我讲啊，只系男人先可以，我可以过你性别歧视女性噶吓。 唉，梗系唔关性别歧视事啦，我系话唔系任何人都可以搭建竹棚架嘅，因为如果想搭建、拆卸或者更改竹棚架咧，要接受过足够嘅训练同埋足够经验嘅工人先可以做噶。 哦，原来是这样的，真的见你靓仔呢，又真的呢，那份心啊，真的好不同的。嗱，呢层你同我放心啊，我本身呢就已经完成了呢，在这个香港建造学院，记住香港建造学院举办的竹棚训练课程，同埋有足够的竹棚工作经验，所以搭个竹棚来讲，对于来讲是真的没有难度的。 我都是建造业工人注册条例注册的竹棚工人来的。 你啱啱作啊，填一填啊，等等。 所以我都够晒资格去作搭竹棚嘅。 原来两个系前度男女朋友嚟嘅。 不是啦，嗱，主持人， 呢啲咁样嘅雾水姻缘，嗱，老老实实啦，我唔理两个点分啊吓，我就系知道咧，搭棚工人咧受过训练就，我其实都系啱啱先知嘅啫，公司冇同我讲。啊，不过唔紧要啦，你两个搭得咪好咯。事不宜迟啦，不如马上开始咯，好唔好啊？我数三声咯，一二， 咪住， 真系啦，咪住， 咪乜嘢住？ 第一，我唔系同佢搭讪噶。 我冇话你搭讪咯，我话你两个搭棚啊，不过系雾水情人啊，仲要系前度嗰只啊，你唔好阻住你男朋友讲嘢啦。啊，点样咧？呢位家峰吓， 我哋玩游戏唔系问题，不过你回答多几条问题先得唔得？ 吓，点解而家调转你嚟问主持人？ 系啊，而家好多嘢都反转噶。 你问啦、啊，问啦、啊，问啦、啊。 首先咧，大会有冇人安排去监督我嘅搭棚工作噶？ 监督我都话人手短缺咯，外边嘅同事都变咗我做埋啦。是但啦，监督咁咪咁你哋搭棚咁啊，我监督你咯，我又顺便监督埋佢咯，你自己互督啦。而家好兴噶嘛，督啊嘛。 喂，主持人你唔好咁啊，咁你就错啦。嗱，首先可以任职。啊！你要揾一個啊，任職監督嘅工作人咧，係一定要合資格噶，你知道嘛？佢係要接受個實質訓練，記住係實質訓練，同埋有實際嘅經驗啊，確保有足夠能力嘅執行佢嘅職責先得噶。 係啊，即係咧已經完成咗正式嘅竹棚工作嘅訓練。第二咧，要具備十年或者以上嘅竹棚架工作嘅經驗，包括係正式訓練期間所得嘅經驗。 嗱，仲有第三啊，可以啊，阅读理解棚架计划书 啦。咁你已经唔得啦。 你唔好，你咁了解我嘅咩？ 应该唔得啦。 阅读了解佢嘅棚架计划书啫嘛。嗱，设计图啦、规格啦，同埋棚架施工方法嘅说明书，嗱，确保有足够嘅能力监督个棚架工程，同埋咧证实啊，仲要证实个棚架系叫安全性啊。你见我哋两个生得咁后生，点睇都睇唔出，而其实我哋都做咗十几年嘢咯。 哦，原来你两个老蚌生猪。 咩啊，主持人？ 老爷见， 咪系仲有啊？ 你做咩答佢啊？咪系啊？ 佢都承认啊？ 仲有啊？合资格嘅， 老来得子添啊？ 仲有咩啊？ 合资格嘅人啊，除咗相关嘅监督之外啊，一定唔可以同时间去参与相关嘅棚架扩建、更改或者拆卸工作。你试谂下，进行紧棚架工作嘅工友本身已经好专注咁过佢哋嘅工作同埋人身安全，咁重点可以有效咁监督其他一齐工作嘅工友咧？ 唉。 系咩呢？啊，主持人，睇嚟咧，你对棚架嘅工作安全啊，好似咩都唔认识咁。你其实真系冇理由仲叫我哋爬上去噶噃？ 唉，你两个搞清楚先啦。而家唔系我要你哋爬上去，系个大会安排噶。 咁你系咪大会叫嚟嘅？咪即系有你份啦、啊。 嗱，off 入 off 麦先吓。喂，两位咪帮帮手啊！快啲玩咗个 game 佢啦，准时收工我睇戏啊，谂住好唔好啊？ 我知你睇戏，我都赶住翻去煮饭。 你点解把声而家冇乡音嘅？一 off 咗麦就咁噶啦。 系啊，系咁噶。 哦，咁样好啦，好啦，喂， 主持人，我知唔关你事，但系事关安全啊嘛，所以都要问个清楚嘅。 你咪问咯，我识答，我实答你嘅，我答唔到，我咪同你讲，我冇嘢讲咯。 系啦，好啦，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当个捉棚架搭好之后，会唔会人去检查个棚架噶？ 即系就你哋搭好之后，即系我亲自帮你检查，咁好未啊？ 你唔系啩？ 我有近视啫，我都有眼噶。 你有攞冇攞啊？你连啊个竹棚工作啊嘅基本安全意识你都唔够啊，仲点可以去检查个竹棚呢？吓、啊，你仲有啊？当呢个竹棚咧搭建好之后咧，系要由合资格嘅人系检查同埋签发，俗称啊有个俗称喺度啊，棚子唔系棚。仔系棚子啊嘅法定表格五啊，先至可以使用噶嘛。 咪系，另外啊，如果竹棚架经过修改或者恶劣天气之后，可能会影响竹棚嘅强度或者稳固性，都要由合资格嘅人检查，确保安全同重新签发表格五啊，先可以使用噶。 又系五啊？ 你记得唔记得啊？表格五， 表格五，表格五啊嘛，得啦得啦，我安排啦，最紧要快好唔好？ 仲有啊，大会有冇提供独立救生绳同埋全新式安全带俾我哋先？ 有你 A 啩？喂，我再讲多次，我主持嚟嘅啫，我唔系做道具部噶。你哋要嘅，我咪上淘佬度买一套，你两个自己分啦，好唔好啊？ 主持人，独立救生绳同全新式安全带绝对唔系你所讲嘅道具咁简单噶。搭棚系高空工作，工作期间嘅工友一定要佩戴全新式安全带，而且开工之前仲要检查全新式安全带有冇扣好。喺 呢个牢固嘅揾装置啊嘛，我见到你口水都飞出嚟啊，我知噶啦。 同埋独立式救生绳上面，绝对唔可以随便扣喺竹棚架上面噶。万一有啲咩意外啊，工友都有条安全带作为最后嘅防线啊嘛，防止跌落嚟啊嘛。 系开始玩未啫？你哋究竟 系啊？记住 玩未啊？ 仲有啊？ 仲有 啊？喺任何时候啊，每条你呢个独立救生绳系只系可以扣喺一个全新式安全带啊，系一条啊，系唔可以私人用噶。你叫人走去买一条独立救生绳，就叫我哋去搭棚，咁你根本就唔够用。咁你咪想我哋有事？ 好啦，我而家马上安排啦，好唔好？使唔使俾埋个独立屋你哋住啊？快啲玩完游戏啦，收工啊！ 唉，大会安排得咁马虎，乜都冇准备好，叫人搵搭棚玩游戏，有啲儿戏噃。 系，我都系觉得可儿戏。 两位嚟参加个游戏嘅啫，自在。开心赢下奖品啫嘛，唔好咁认真啦。Relax，take it easy man，take it easy， 真系一啲都唔 easy 咯。 而家讲紧我哋条命啊，有咩事都要知道点算啊？ 系啊，咪就系咯，跌落嚟整断个块面啊！我话你公司啊赔一晒都赔唔起啊！家峰，不如咁啊，既然我哋咁投契，我哋真系一齐去霸玩，我哋一齐去。 你又变翻乡音嘅，你头先好清晰噶。 我哋去霸玩，不如我哋一齐去第度玩啊，好嘛？ 好啊。 喂，你两个系咪 走啦？拜拜。 你两个真系走啊？咁我就发达啦！公司免责条款声明讲到明，冇人玩嘅话，主持自己代咗张机票嘅，耶、yeah! ！ 棚架工作要监督，安全施工勿放松。我系古家峰。 另外咧，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系电脑，去到劳工处嘅网页www.labour.gov.hk 填写全新嘅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世说变丑变，当一天心中想法会实现，只因有你不变，晴天阴天伴我冲线。 倒数美满盛宴，比不起一家温暖吃着面。小餐店是一旅，成就我无限勇气，全赖有你于身边。陪着的每天，平凡幸福事，写满每张纸，跟你开开心心过日子。而无论什么事，伤心都可以说你知。平凡幸福事，突然怀缅时，才知过去现在疏忽了的旧事，繁忙亦该得及时，这一个很稳。街说边走边，当空想不知不觉已实现。身经每个挑战，谁可遮风为我挡箭？倒数美满盛宴，比不起一家温暖吃着面。小餐店是日旅，横越过无限里数，其实最美相交点。仍在家里边，平凡幸福事，写满每张纸，跟你开开心心过日子。而无论什么事，伤心都可以说你知。平凡幸福事，突然怀缅时，才知过去现在疏忽了的旧事，繁忙亦爱得及时，这一个很稳。 打咗折扣系嬲嬲猪啲嘅。 有时是我爱得太轰烈，现时学会最多爱七字，以后就算输也剩下廉耻，经得起你尽情细意。有时是我爱得太轰烈，让流泪那器官也衰竭，爱少点伤少点，很计较捐几滴血，只怕亦难同一结。 Jason 今次龙监制在唱法上面有刻意研究过的，因为 Wyman 写词的时候用了一些他平时比较少唱的韵，配合埋内容，在美音演绎上最后选择了倾向有少少晦气的感觉。 可惜有时再难爱，不想离开。 作曲吉新风，填词王伟文，编曲吉新风 Edward Chen， 监制 Edward Chen。 未来遇上再好也不必。 上榜三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三位，陈柏宇《七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好，继续风骚快活人啊吓，耐唔时就会睇到呢类型嘅报道噶啦。但每一次睇到呢啲报道咧，我真系好惊嘅。 惊咩？ 因为香港人出名有啲咩系好长噶？ 好长排队咯。 啊，排队长龙啦，系咪？仲有咧？ 条命长咯。 条命系最长噶嘛？真系最长啊！冇讲错噶。 我哋同还款期系成正比嘅。 即系点为之还款期成正比？ 咁你供楼嘅还款期越长，你条命就要越长啦，系咪先？ 就系咪正正因为供楼？ 好长，所以嗰条命忽然间因为咁而长。 我觉得系捱得嘅，咁样都仲可以长命。 真系系咧，真系捱出嚟嗰条命，因为其实都系希望啊，可以轻轻松松啊，吃喝玩乐咁样诶过生活啊，叫做。但系长期抑压之下，即系压力咁大咧， 你有啲咩咁抑压啊？ 唔系啊，个个人都压力系咪？系我哋唔系法国咁样食三个钟头晏昼餐系咪？我哋唔系五点钟即刻放工系咪？ 系。 咁但系我哋 冇错，我哋一点钟即刻放工。唔系，同埋我哋打工仔成日句口头禅咧，都令到我哋长命噶。 咩啊？ 长命功夫长命就， 亦都有长命债就长命还。 仲有 仲系咯。 咩啊？得闲死都唔得闲病啊！即系用我哋咁样嗰啲字眼出嚟。 我谂系我哋日积月累咧，嗰个信念好好强啊！长命长命长命长命长命，哇！系咪先？ 有啲咩啊？我同你死过，系我同你斗长命。 系啊，近排我 你死先定我死先咁样。 系啊。成日都话笑到最后才是赢，系咪先？所以嗰四圈打完唔好咁快过，听住又唔俾人提早走啊！ 未到最后一铺，你都唔知边个输。 系啦，所以我哋嗰个长命指数应该系由个心理嗰度出发嘅。 应该讲埋讲出嚟啊，即系讲中晒咯。嗱，而家我哋又即系我呢啲字眼唔系我哋而家呢个年代先有噶嘛，几廿年前讲到今天， 冇错。 所以我哋终于成为全球最长命嘅一个地方啦。 但当你咁长命嘅时候咧，有一个嘅调查报告出咗嚟啦，就系、是、呢个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做嘅，就系我哋香港人储蓄安全感嘅呢个指标调查，即系就讲到咧，究竟咩叫储蓄安全感？ 即系究竟要有几多 saving？ 系啦， 你先至觉得有啲安全 感。咁点会同命长冇关系啊？就是、因为你条命长啊嘛，你就要储得更加多钱，你先至会有安全感。 我以为咧，你讲嘅嚿钱点样安全，可以 keep 到几耐？ 咁唔会摆喺个曲奇饼罐入边度啦，应该 中意你嘅理解嘅，有时真 系估你唔到啊，真系啊， 快啊， 咁你啲钱平时摆喺边噶？讲到呢度咪一句啦吓， 好希望 你床下底搵唔搵到噶？ 搵唔到，搵唔到，我喺我柜桶度搵到啲嘅， 即系我知边个柜桶啊？讲到明先， 阿华嘅， 有啲散纸，因为有时咧，即系突然间咧，啲细路话：喂，阿妈听日要交啲咩费？我突然间真系有啲咩费俾你交到先，系咪先？ 嗱，但 系呢啲要摆定一千几百啫，都系 系啦，少少钱摆屋企就要嘅，但系今次讲紧嘅咧就系大嚿啲嘅钱啊，咁样先至令到你啊退休之前咧，即系讲得衰啲，临死之前你依然都会有呢个安全感。 200万，起码200万啦， 你真系 限度。 其实200万真系唔够使噶，我有计过200万，如果你每个月大约使15000至到18000嘅话咧，够你10年使两个人啦。 冇人叫你使万几人噶嘛？ 喂。 咪先？ 喂，但系唔系，其实呢个数系差唔多合理嘅价钱嚟噶。我讲紧两个人嘅使费， 两个人加埋18000， 因为我同我爸我妈计过啊嘛，15000至18000。嗱，你当呢个数，咁样你就100万就200万够你使10年咯。 哦， 系啊，其实个数真系唔系好多钱噶， 咁所以咪再缩啲皮咯， 所以200万 缩食 咯，唔够啊！今次呢个调查嘅朋友咧，觉得够安全感啊，佢哋觉得要储到500几万咧，先至觉得咧系可以准备好退休，跟住先至会安心嘅。 唔系，但系去到几多岁先？佢有冇计佢嘅 80咯？ 八十几系咪啊？ 我谂咪正路都 计 八十几咯。 而家嗰个平均寿命系80几岁噶嘛，系咪？所以佢就觉得咧，如果你退休嗰刻咧，你储够咗500几万啦，佢哋就觉得安心。咁啲啦， 系 其实睇到嘅时候，咪即系即刻讲，唉、哎、死啦， 即系好忧心啊！唔系，但系我嗱呢点讲好咧？ 即系死，真系 睇餸食饭嘅啫，真系。 所以佢有讲嘅喎，嗱点样睇餸食饭，点样去做法咧？佢有一个即系仔细啲嘅调查嘅，佢就系话咧，平均咧即系有65% 嘅人咧系有储蓄嘅习惯嘅，咁啊就比旧年咧就少咗5%，因为呢个调查报告第二年做噶啦， 有啫，但系够唔够先噶？ 嗱，咁佢就有讲到咯，每个人咧平均系储几多钱咧？平均咧就系每个月储7500蚊。 哇，都储唔少噶， 储多噶啦。 系啊，呢个其实个数都已经几大啦，系咪？跟住咧佢就话咧，原来有唔同年龄嘅人咧，佢哋储钱又有少少唔同噶。去到50到65岁嘅在职人士咧，佢哋进行咗一个深入嘅意见调查嘅。佢就话咧，发现咧同整体人士咧有明显嘅差别噶。即系可能你年长一啲，亦都近多啲呢个退休嘅年龄嘅时候咧， 咁佢就譬如当有10000蚊人工咧，佢就用5000储1万。 几多钱人工呢个标准咧就冇。 喺度嘅。頭先我話平均咧，即係唔同年齡嘅朋友啦，平均就係儲7500蚊一個月啊嘛。但係佢話咧，如果年紀大啲啦，50到65歲嘅朋友咧，佢哋有成70%多人咧都有儲蓄嘅習慣啦。平均每個月啊，差唔多係儲10000蚊嘅。你計翻咧，爭1/4，爭25% 嘅喎咁樣。 係因為佢覺得就 可能冇乜使費啦嘛，年紀大 唔 係 冇乜啊，要使一定有得使。問題係話，佢真係會覺得嚟緊我個退，佢當退休之後佢冇工作冇收入啦。嚟緊退休之後咧，我就冇錢嘅咯。咁我而家唔再儲多啲，慳翻啲，咁點夠 將來啊？係啦， 我唔儲翻啲嘅，我點俾阿娜娜咧？你話？ 咁嗰個好有啊，有10层楼啊，係咪？ 唔係，即係啲退休嗰個錢都好重要㗎。嗱，你話如果又 cancel 多兩場馬仔， 跟住冇咗娛樂 啦，係咪？係啦，又 cancel 咗兩場馬仔， 可能就可以慳啲係嘛？ 唔係，佢更加要儲多啲錢啊！諗住一鋪翻身㗎嘛，又冇咗啦嘛，真係。 唔好豪賭啊！ 即 係 發大機會冇咗。 係啊，佢仲話咧，原來咧可能真係大家都知儲錢難啊，亦都知道咧壽命就好長。佢話咧，原來已經有差唔多30%嘅朋友咧，覺得如果就算我到咗退休嘅年齡，即係呢度已經讲紧65岁之后啊，65岁退休嘅年龄之后咧，都可能会唔够钱，亦都唔够安全感。佢哋愿意做兼职，即 系 有30%嘅朋友65岁之后都会觉得唔够钱，咁点啊？继续搵钱咯。 而家建议咧，退咗休之后咧，即系唔好即刻退晒咯，去做翻接触下少少社会嘅工作咧，又可以有过一日神，又可以赚到少钱，其实几好。 系啊，所以咧，证明我哋真系好中意翻工，无论几多岁，听日继续翻工啦。 好啊， 拜拜。